新出发 D100 还声于民 D100 大声台重新出发啦， 傻姐重新出发，我已经准备好了，智能手机、固网电话、电脑、网络收音机、 Internet Radio 哇，阿通你拿这么多东西做什么 啊？24小时听 D100 大声台，更是要准备好所有器材啦， 智能手机可以免费下载 D100 大声台 App， 或者用 TuneIn Radio App 搜寻 D100， 如果你用 iPhone 的话还可以用香港网台 App 搜寻 D100， 得咗电脑上网去 D100.hk 网页， 如果用 iTune 听的话 on Library 之后揀 News 再搜寻 D100， 得咗固网电话可以打1831100， 网络收音机 Internet Radio 可以直接输入 live.d100.hk play.pls， 如果你有 PCCW i2 都可以登入 d100.hk 收听， 要听要睇大班林毓华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还可以登入苹果日报网页或者下载苹果 app， 得咗 D100 大声台重新出发，有更多更好的收听方法。 讲真话，做实事，有贡献。 D100 大声台重新出发， 大声台，大声重新出发， 重新出发。星期六上昼八点到十点，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 龙凤大茶楼。 下昼一点到四点， 周末饮冰山。 下昼四点到黄昏六点， 恩典时刻。 黄昏六点到晚上九点， 音乐真情人陈永业。 晚上九点到凌晨十二点， 怒汉推歌， 大声台重新出发 ，D100 还声于民。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一句说话就打散晒一国两制，你对香港人嘅承诺，对联合国嘅承诺，对国际社会嘅承诺，去晒边啊？ 其老爺嗰句説話咪就係等於等於冇真真普選咯，咁冇理由就傾到講一個就算啦。 點樣去處理呢個公屋嘅政策，協助到低收入家庭咧，係扶貧委員會咧會討論。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民。主持邝永宣、林毓华，嘉宾刘西良。 早晨，早晨，七点三十六分。今日个新组合，今日假期新组合吓， 好似第一次啦，系嘛？ 第一次系啊， 替工嚟。 欢迎阿西良啊，嘉宾。 白拍过，应该。 做过傍晚节目系，早上有冇？ 做过前因后果。 哦，前因后果我冇做过，肯定。 有， 我边系识前啲后果啫？ 唔系你，咁系李锦麟啊， 系啊， 基本上 李锦雄啊， 你同林伯反定朝头早啊？ 系啊系啊， 咩要？今日系有好多话题可以讲，今日，当然系健康系一个啦，系呢个系，仲有就系呢个系继续呢个货柜码头啦。咁如果出禁制令，叫人哋唔好去呢个系六号货柜码头示威罢工，咁系咪即系叫去中环好啲啦？即系首先去先去练习啊， 练习 占领中环啊， 占领唔到货柜码头 啊， 就先去占领中环先。 演习一次系咪啊？睇下咧有边啲需要系完善嘅。 啊，唔系解放军都演习紧啦，程潮话 系咯。咁横掂都系出年七月嘅事啊嘛。咁啊，而家我哋就可以民间都可以演习紧呢啲咁样嘅吓，进占中环吓。 唔系，同埋即系点解会即系一件咁样嘅事？第一咧就即系呢个劳工局。呢个张建宗到而家都冇出现啦，系咪？ 佢嗰个劳工处派个代表喺嗰度了解下，了解下啦。 咁啊，局长你去咗边先？系咪真系放假？真系放长假行开咗咧？呢个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咧就系呢个运输处。喂，嗱，我哋之前咧已经讲到咧呢个吓咩我哋嗰个咩运输业啊， 航运中心， 航运中心咁重要啊， 世界级航运枢纽。 哇，你咁重要，咁点解到而家亦都冇人出声嘅？喂，你谂下嗱，唔单止而家系讲 搞到呢班工人嘅，其實咧一般嘅你嗰個即係商貿都好嚴重啊！我睇報紙咧，其中一環咧係受到衝擊嘅咧，就係呢個生果啊。 係， 因為嗱，你諗下生果唔擺得噶嘛，一拖唔到出嚟就玩完噶啦。你自己諗下，如果成個貨櫃都 係 焦嚟 嘅。你記得嗰時我哋搬呢個係啟德機場去呢個赤鱲角船咪就係 冇錯啊！ 最大問題咪就嗰啲嘅鮮果啊，係 啊，因為真係唔擺得噶嘛，你時間一過咗，咁你真係玩完個成貨冇成倉嗰陣。 前兩日咧，我就去果欄買生果。 贵咗啦，梗系 唔系？佢哋好担心，真系特别系因为而家咧，我所知咧就台湾出口嚟香港嘅生果咧，占嘅比重越嚟越多。 系系 咁，而全部呢啲就系海运嘅，由海路入嚟嘅。 系 仲要咧系咩咧？佢唔系话放喺一个有即系冷藏嗰个货柜嘅，就 系 恒室温，即系普通温度。 系 咁咧。擺多兩日就冇噶啦， 係 特別係台灣芒果啊嗰類嘅， 即係嗰啲唔擺得嘅生果咯。 咁因為而家台灣生果越嚟越受歡迎喺香港， 喺內地都好勁啊。 因為佢個質素咧就媲美韓國同日本，但係個價錢相對嚟講咧，就無論係運費啊或者本身個出口價錢都平啲。 因為其實好多係新品種嚟噶嘛，佢係用咗日本 啲咁好食㗎台灣， 好好啊，咪即係佢用一啲即係日本嘅，佢唔再係自己原產，當然佢原產喺台灣做啦。咁但係咧佢就揾咗種啦。 我諗一個令到係內地。啲系農民最關心或者佢最係羨慕就係喺台灣咧，啲農民係好富裕， 好有錢嘅， 係啊，啊， 唔係呢個多謝你雞輝啊，真係要， 係係係，嗰個我諗係由於佢哋用咗啲新嘅技術去係做呢個耕種啦， 因為李登輝做總統之前咧，長期係負責農業發展嘅，佢本身喺 Cornell 都係讀農業專家嚟， 佢好鼓勵大肆 投資，其實學咗日本個方法，就是政府投資好多喺科技改良啊、品種改良啊。同埋嗰啲嘅耕作技術， 即係唔再好似以前咁樣土法亂割。 大陸就淨係靠量 咯，冇錯。 成我哋香港如果能夠引進呢啲技術都好，真係啦。咁啊，新界唔使講農地丟空咗，真係。 你知唔知啊？林伯，香港以前啊，元朗出嘅絲苗米啊， 正噶嘛， 遠銷到去三藩市，遠銷到去美國，即係講緊幾年。 而家邊 有稻 田？講緊幾年啫喎，唔好耐。 因為最重要種稻田咧，係嗰個水稻啊，嗰個水即係嗰個水利好緊要， 要多啲水浸咗田啊嘛。 仲有中文大學好勁噶，基因改造米啊嚇，呢個係水稻好巴閉嘅，係呢個係。 哦，我都唔知喎呢個。 係啊，令到我哋係嗰個產量咧，一就啲米係正咧，二咧係可以做多一 種。有幾做啊？ 係啊係啊係啊，好勁啊呢個係嚇。 唔係，不過而家就如果嗰個工潮一路咁拖落去咧，果欄嗰啲生果商就真係慘。 另一方面咧，嗰啲係富貨人咧又出嚟講嘢，就話：，我唔一定要經你呢個葵涌噶。可能佢又鹽田咁樣，即係內地客咁啊，好似暗示緊咪即係話你工人你咁樣即係搞我自己， 咁但係你冇道理咧，到今日咧即係政府你都唔介入，係究竟真係因為長假期呢班大哥放曬假唔使做嘢啊？抑或其實佢會話知你咯？你呢班人咪自己打掂佢咯？ 卡文你有所不知，假期呢兩三日裏邊咧，有兩單好大嘅新聞，除咗頭先講呢個貨櫃碼頭即係呢個工潮之外咧。就係呢個 H7N 呢個 變種，係啊，呢個 係。 你諗下，我哋個政府而家好似係咧空城計咁樣嘅，真係噶。呢單嘢內地已經係冚咗，因為兩會，因為要維穩，冚到而家先爆出嚟。香港呢邊咧，除咗幾個即係袁國勇啊、何柏良幾個專家出嚟之外咧，我諗政府啲人真係放曬假。 咪得個高永文出嚟擺喺度嚇， 咁你衞生署嗰啲咧？跟住你而家嗰個工潮裏面，我就喺淨係喺電視見到有兩個掛住個牌嘅女士， 聲稱係 勞工處代表，我估係叫做嗰啲叫做 labour officer 啦，LO， 即係同即係算係中下級嘅官員， 係 即係公務員，連一個稍為高級少少嘅，即係助理處長級嘅人都冇出嚟，或者你記唔記得上次集帖，張建宗自己出嚟親自去調停。再數返再早前嘅即係同香港運輸航運有關嘅就係國泰工潮喺彭定康年代就係當時嘅勞工處長霍羅兆徵出嚟調停。你而家冇人嘅真係。 唔係即係你唔係第二啲有人㗎第二啲。有著數嚟㗎嘛。 去曬講喬曉陽 即係有著數啊係咪有得喺度影下相啊威嗰啲呢就嗱嗱聲湧晒出嚟。 你冇留意諗白都係㗎真係㗎而家剪彩就湧出嚟。永遠啲官講嘢就喺剪彩嘅啫，好似其他冇嘢做嘅。 借人嘅平台啊嘛 為什麼這麼熱衷於剪彩呢他還有一個人民都說是要還那些票債的當然啦要給面子還要玩那些決戰一分钟的遊戲你見到如果你說局長處了不知道去哪裡就是上臂又不蒲頭那些六八九你作為一個領袖你沒有一個好好的帶領整個他也出來抽水的看看那個香港家書真是人憎真是人憎 星期六香港家書講沙士十年我有聽到節錄一些片段在新聞裏面有節錄出來你沒有聽節錄之外的縱火棍講自己當年專業人員協會怎樣去協助沙士很垃圾我只是想問一句很簡單你真正做了些什麼呢第一真正做了什麼好像卡文所說第二 究竟當時他是敗走英國還是留在香港抗疫呢我很懷疑當時他究竟是不是在香港以他這麼愛慕這個祖家以前的祖家的生活這麼想向往英國的田園生活不是以前的劉帥良其實他現在都是這樣他自己都說他現在都預備回去買屋子他上任一年放假的次數超越歷任的特首即是說頭都是這樣 你下面的政府就真的無人駕駛了一放長假就不見影了喂大哥第一次出來過年無人駕駛如果是過年他都可以回祖家你想想是什麼人如果是真是有為的局長就可以有所為但我們看不到哪個這麼厲害的局長真是趁這個老闆不在的時候就去示範自己的能力我有誰 黃錦星 他首爾大哥那個北韓是帶隊的北韓那個爽爽的準備射導彈又射炮彈他都不怕死這個就夠膽識了夠勇的其他就真的還可以帶團去另外當然我們還有一個很熱門的話題要講這個譚維珠這個是不是法律界人士他的解釋令人覺得恐怖 他就在這裏說這次佔領中環他不是說佔領中環他是說普選的問題他就說不需要跟隨這個公約他說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這個國際公約就不適用於香港 這些是否真的歪理到不歪理呢究竟他的說法是甚麼來的 你看到除了他之外之前有葉劉 反駁他老師鑽石教授鑽石教授說喬曉陽所建議的就是伊朗模式選舉葉劉就說他教授不明情況橙和蘋果不能比較現在不是蘋果和蘋果比較是蘋果和橙就不可以將香港的情況完全納入普選的做法 喂大哥，我覺得他自己不明還是他老師不明呢我覺得他老師應該嘔血了教埋一塊垃圾其實這些也是相當之沒道德的他回來洗底葉劉就拿著史丹福游泳班不是史丹福大學那個鑽石教授學生這個身份出來重出政壇就在招搖撞騙然後就重踏政壇就通過立法會選舉上回去 那時候教授前教授後以他學生自居過橋抽板他就拔人家的條裙蓋著自己的腳因為見自己他要找人照他這個行不行拿這個出來好了到現在一個轉頭他就調轉了用完即棄真是的交叉口勁到何潤東賣廣告那個用完即棄所以我經常覺得自從喬曉陽講話之後 就開始群魔亂舞了無論是在法律的論據裏面包括經濟論據會出來就是說你擾亂金融中心香港的金融地位不保撤走自由行那些人很害怕會死經濟影響葉劉那些就是政治論據就是說我們實行一國兩制我們對普選有特別的意思不是跟這個 曾德成也有說的什麼美國夢中國夢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聽他們一放假就叫助手寫定這些網字系通常都是這樣的 我們叫做罐頭嘛，做這行的就是卡文以前做傳媒都知道了，很流行的做定這些罐頭，做定這些罐頭就做什麼呢，就夠鐘了就拿出來吃，即是放假的時候好像陰陽軟在那樣，我仍然很關心，是不是我有貨交，他就說中國夢跟美國夢和歐洲夢是不同的，意思就是說我們中國對普選的理解有自己一套的，我們走自己的道路就不會跟隨歐美的模式。 我經常都說普選有分什麼美國夢、中國夢、英國夢，普選夢就是一個普世的價值，但現在他們就不敢接受那些所謂國際的標準，所以有一個特定的標準，為什麼既然你又接受不到國際標準，但你又堅持這件事叫普選，完全是三不像，亂搞，他的邏輯很妙，就說 如果按照基本法的說法，原來不需要像我們現在大部份香港人所想的，不需要有一個關卡都可以參選，可以投票，他說不行的，你選了一個對抗中央的 怎麼委任你啊，所以於是他說我前面要設一個關卡，我愚蠢的，為什麼我事實上問你，他又說香港人大部份都是愛國愛港的，你究竟用什麼來定義他，用什麼來對抗你呢，邏輯上都不合理，如果我們大部份都是愛國愛港的話，那些反中亂港的人我們又不會選他，那選出來的特首如果是用普及而平等的選舉方式選出來的特首，都不應該是反中亂港的人，還有真的不用擔心，香港人是很務實的， 真的不用擔心，這個我告訴你三十年來這種論據，我由二十多歲一直聽到現在，他這種論據我覺得是假的，所謂愛國愛港、驗票，以前就說你參加過支聯會，就是結束一黨專政就過不了直通車等等，林伯卡文你記不記得八十年代尾九十年代講直通車，講立法會立法局議員過渡， 已經討論過一次了，就是說你那些凡是叫出一黨專政的都是不屬於愛國愛港，都不能夠過渡，那時候還具體一點，就是叫做結束一黨專政，叫做喊過，現在不是，你態度上寫篇文何俊仁說是中央為對手，都不行，你想想定義闊了多少，對手不是我敵人。 還有我經常覺得，如果這樣搞法的話，其實他講到最後，香港人要明白一件事，所有原因都是假，所有理據都是假，什麼香港人民心未回歸，最終就是共產黨是不可以接受他自己以外的人去掌權，一定是要他自己控制得到的人去掌權。 曾蔭權又怎麼例外，當年都罵到港英如罵到他睡街，但為什麼最後他又能夠可以擔任 他就可以用到他嘛，他最主要所有的現在講什麼華潭惠珠好、喬曉陽好，所有論據我都不是真正的論據，真實的論據是什麼呢，就是過去15年以來在1997年之後，他對那個行政長官的控制是全面地影響香港的內部事務，你如果選了一個不是自己人的時候， 他怎樣執行一些基本法以外而中央對他的要求呢，即是控制不到，譬如卡文很簡單你都知道，譬如阿牛出海補調號，即是他不聽話放他出去，外交部現在我們要照顧跟日本的關係，補調號暫時不宜出海，大局為重， 特區政府要想辦法，用什麼有老鼠、有剩、海事條例，就去阻礙他，這些東西不是基本法裏面所規定。我看過一半八卦卦的書，就說明那次牛能夠順利出海，就是因為有人指示689說要放人，劉夢雄，不是他，那些是每天都有出版的， 有一個出版社專門發行免費報紙之外，他們是撐法輪功的，那時忘記了出版社的名字，他有很多書，現在在連愛國的書店都擺到我的書很多，真是信 紀元大紀元，是那類，以往他如果 根本就不是愛不愛國愛港的問題，而是他要一個是他自己人，他信得過，他認為信得過，所以其實你很簡單，譬如他說任何的行政長官你上任的時候你就宣誓了，他已經說了我會是不是效忠什麼什麼什麼，中華人民共和國，那 第一,我想問呢,這些所謂宣誓,無論那個理信得過的人也好,你信不過的人也好,你第一,怎樣可以落實他講的事是真的先,OK,即是現在我,你好啦,你找了我這個謀理,出來啦,做這個垃圾行政長官啦,OK,那我出來,我就宣誓,我什麼什麼,你這樣效忠一下,對田,對行政長官,對啦,效忠垃圾,對啦,我效忠垃圾,對啦,我效忠垃圾,對啦,我效忠垃圾,對啦,我效忠垃圾,對啦,我效忠垃圾,對啦,我效忠垃圾,對啦,我效忠垃圾,對啦,我效忠垃圾,對啦,我效忠垃圾,對啦,我效忠垃圾,對啦,我效忠垃圾,對啦,我效忠垃圾,對啦,我效忠垃圾,對啦,我效忠垃圾,對啦,我效忠垃圾,對啦,我效忠垃圾,對啦,我效忠垃圾 一定要愛國愛黨，究竟那個人你用一個什麼來衡量那個人就真是呢？ 所以這個不是真正的理由， 即根本完全沒有 point 的，已經是神經的，好像 即除非你可以走去他的腦那裡，或者在大牙那裡，好像精神病人經常都說在大牙那裡裝個竊聽器 喂，他們沒有用，那我都可以扮的嘛，是不是？我都可以， 因為你怎知道我把口說外國外港的心 是向 著英美這個外國勢力，是不是 完全很荒謬的地方？即是他現在所謂去預設框架之前，就找這些葉劉這些垃圾走出來，跟著就是譚慧珠出來，直到昨天又有這個港大的學生，是不是那些葉紅學生又出來公然去攻擊戴耀廷，就說你身為法律即是法律教法律的學者，是不是我們的教授，你呢就撥啲學生去搞埋呢啲咁嘅嘢，即係究竟你有冇去遵守法律呢？根本你呢就叫大家呢就去挑戰今日我哋香港法律嗰個底線，你有冇搞錯咁樣？即係用呢咁嘅方法就層層啦，即係文有文鬥就冇有冇鬥，即係嗱而家未有去到冇啊。 我有啊，昨日阿程翔嘅講法就係解放軍喺維港演習啊，其中一幕啊，就攞支槍指住中環。 即是文武出来了， 咁会保卫我哋香港㗎嘛。 嗱唔係㗎，武呢认真讲呢，喺环球时报嘅社论里面呢就露咗少少呢个端倪。 嗯， 佢就係话泛民咁张狂嘅话呢，即係内地呀、人民呀嘅不满呀，我哋都压服唔到㗎会。 咁弊家伙囉，成篇文我同阿小班都讲不停去提住内地人民内地。 恐吓其实就係、是。所以话 呢个唔系写俾我哋睇，我都系 肯定唔系。好快咧，内地就会出现类似反日嗰种嘅五毫粉青爱国运动， 系啦，反国 就反对香港泛民勾结外国势力。 喂，梗系啦，嗱，如果我啊系嗰啲五毛又好，我系嗰啲 跟住抢掠奶粉店， 冇错啦，即系又或者我咧系负责吓收维稳费嗰啲，如果我唔出嚟帮手，我收唔到钱噶嘛，系咪？喂，你唔会找我条数噶嘛？即系我唔出嚟帮手揼。我边系收到钱呢？ 唔系，同埋喺内地咧，你唯有打住爱国， 系啊， 反对外国势力嘅旗帜咧， 咁你先搵到食啊嘛， 先至可以游行啊， 咪就系咯， 唔会好似阿杨康林沙沙咁样，俾人揼啊， 系啦。 第二就系咩咧？游行期间仲可以合法地抢掠啊，抢掠嗰啲摆香港奶粉嗰啲铺头都得啊！我话俾你听，嗱，我话俾你听，一年之内， 即系话之前就抢日本。是咪之前就揼日本餐馆啊。 小心啊，喺大陆做生意。 车啊，你咁 样。卖嗰啲咩嗰啲港奶嗰啲铺头啊，虽然係内地人开㗎。 嗯、 你知反日嗰陣时呢，佢、攻击嗰啲寿司店拉面店呢，全部都大陆人开㗎嘛。 喂，咁样你讲到明啦，喂大佬，我係大陆人嚟㗎，唔好订啊你咁样。连嗰个司机开而家车佢都係话喂呢架车我係中国人嚟㗎我新买㗎，唔好订，见咩都系两公婆坐嘅车。 所以嗰个社论呢，其实我觉得系有恐嚇的意味相當之重，可以諗白頭先。 同埋係分化緊嘅，係你成日叫我哋香港又要同內地要係大家要點樣係嚇一條心啊，又話愛國愛港啊，實情你又喺度嗰篇社論就喺度破壞呢啲咁樣嘅係兩地啊， 咪搞矛盾咯， 係啊，搞矛盾。 嗰啲可能佢隨時會放翻嗰啲孔慶東啊嗰啲惡狗出嚟啊，我覺得。跟住嗰啲咩強國論壇啊、粉青嗰啲就會出動。第二，唔單止喺內地。未来嗰一年喺香港，爱字堆嗰啲嗰几个团体，一定会搞嘢。 喂，梗系啦，喂，嗰啲到时就唔系收250啦嘛，唔使去屎坑攞钱啦，系咪啊？直情工钱攞嚿大啲嘅。如果唔系，喂，俾250我梗系唔睬你啦。如果你而家要发动我，要出嚟真系做嘢咯，唔系就行咯，而家真系要出嚟嗌咯。咁我梗系会可以 ask for 嗰个价钱多好多。 唔单止系钱啊，佢个效果系咩咧？今年七一，我觉得系高危。佢會製造一個暴力衝突，然後咧就嚇窒嗰啲嘅中產，起碼咧嗰啲學生咧，父母就叫佢哋唔好去啦，因為可能會俾人拉啊，唔單止俾人拉添，可能會打交啊。 但係我哋聽呢個海外嘅一啲嘅係我哋嘅D100嘅聽眾咧，就好似個個都係講，

我們有位聽眾就上去撥他幾次,撥了幾次,他就很無癮,自己都拉起了被人見到的真面貌,然後肥叔叔就走過來,喂,打人! 大哥,你聽那個太陽沒有給他打人 製造混亂,可想而知,接著六四號、七一集會,都會有這些所謂的激進糧粉或愛國愛港群眾來踩場。今天東方的龍門鎮有篇文章,就是陳文雄寫的,他的專欄叫做《彈筵集》,標題叫做《弄清楚歷史》。 他就說在中央政策組有一個關永琦去講一些有關戰後香港政治發展的情況 一會回來看看四人龍,你願不願意談談你在CPU的工作 D100大聲台,轉播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早上8点现在黄思恒报告新闻上海和安徽共有3个人感染H7N9禽流感其中2个人死亡1人病情危重是全球首次发现人类感染H7N9禽流感病毒暂时不清楚感染的源头 上海两名男性患者在2月先后发病,3月死亡 其中87岁患者的2个儿子亦因为相似的症状入院 大儿子诊断为肺炎,已经好返出院 小儿子就诊断为重症肺炎,抢救无效死亡 上海的另一名患者是27岁的猪肉摊贩 至于安徽危重的35岁女病人在发病前曾经接触禽鸟已经转送江苏救治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说 H7N9病毒传人致死,情况特殊 病毒有机会出现基因转变,本港有需要加强监测 教宗方济发表上任之后第一份复活节文告祈求世界和平提到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时呼吁克服分歧达至和解方济在圣伯多禄广场引领信众举行复活节庆祝活动教廷估计有25万人出席 教宗在文告之中呼吁以巴恢复对话透过政治途径结束叙利亚战乱化解非洲国家的冲突 教宗又登上白色座驾,在人群之中绕行,同信众近距离接触。尼日利亚军方是一次行动击毙14名伊斯兰武装分子,军方说在卡诺州向博科圣地武装分子的藏匿地点发动进攻。 双方交火,行动之中一名军人死亡,军方还在卡诺州粉碎了一宗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的图谋, 缴获14支AK-47步枪。 本港方面，元朗唐人新村的四级火警已经在凌晨4点11分大致救熄，起火的是一间用作储存塑胶以及机器的铁皮屋，在昨晚大约7点钟起火，个几钟头之后升为四级，暂时未有接获受伤报告。英格兰超级足球联赛，利物浦作客2-1反胜阿士东维拉，宾迪基的入球协助主队在上半场领先1-0，换边之后利物浦由轩达神追平，其后由谢拉特主射12码得手，反败为胜。利物浦胜出之后得48分继续排第七位，维拉30分排尾三。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持续影响中国东南沿岸，预测本港今日是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约是22度，吹和缓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雨。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大声台重新出发。 B100 Voice to the People 还声于民， 还声于民。 哼，这是梁师傅 在下正是。 听说你的气功很厉害的， 不敢当啊。 你赢了，我拜你为师。 哈，喂，讲真，我都是来拜师的。 你又说你是梁师傅？ 哎呀，我是梁师傅，只是拉一人太教个名嘛。 切，哇，你睇梁宝恒师傅啊！ 气功学问博大精深，听讲仲可以改善身体健康状况。咁学气功会唔会走火入魔噶？学气功系咪好难噶？睇紧医生系咪唔应该学气功咧？开心快活人逢星期三中午12:30推出轻轻松松学气功环节，元气治疗学会会长梁宝恒师傅同你用科学嘅角度去介绍唔同种类嘅气功原理，点解可以改善身体各种问题，等你放心学气功，健康又轻松。 你有你讲，我哋一定听，一定俾你讲。 即系最匪夷所思嘅就系话咧，你12个钟头、24个钟头困喺一个空间好窄嘅驾驶室里边，即系吊嗰啲咁嘅货柜嗰啲驾驶室。然后咧就条颈又有事，条腰又有事，食饭就喺嗰度食吓，间中放下你落嚟啦。如果人道啲，最严重嘅就系大小二便有事要喺嗰个位嗰度解决。咁我问咁点解决咧？小嘅咪带个樽上去咯。Okay, 我已经觉得很匪夷所思的了，大佬什么香港那么文明的社会，是不是大的怎样找了报纸咯。 不是 十级自由风，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点到晚上8点，郑家富、吴志森、邝永轩 D100 有声台，十级自由风，言论自由，还声于民。 D100 大同台 D100 Sunday Digital Week D100 大同台 Voice to the People 还声于民， 还声于民。 星期日上午8点到10点， 听风者陈玉欣、雨文、程思华， 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 风波里的茶杯英文版 Take up Venus Store 主持司马文、谭雁彤，嘉宾主持余若薇、刘慧卿、毛孟静， 中午12点到下午2点 对冲人生路， 下午2点到4点 好玩星期天， 下午4点到黄昏6点 旅游玩家， 黄昏6点到晚上9点 黄金的旋律伍嘉年 D100 大同台 Voice to the People 还声于民， 还声于民。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一句说话就打散了一国两制，你对香港人的承诺，对联合国的承诺，对国际社会的承诺，去了哪里？ 其老爷嗰句说话咩？就是、等于等于冇进进步算咯，个冇冇理由就听到讲一句就算噶啦。 点样去处理呢、这个公屋嘅政策，协助到低收入家庭咧，系扶贫委员会咧会讨论。 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邝荣轩、林毓华，嘉宾刘西良。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5:07啊！如果我哋咧要去考试咧，我谂咧今朝我哋一定唔及格。一按照过往或者我哋嘅系校长啊，唔知系监制啊，大班定出嚟嗰个节目嘅模式就话：喂，点解8:00嘅提前7:00要开波咧？就系因为冇咗李锦鸿嗰个系呢个新闻天地啊嘛。咁啊要讲下新闻嗰个系头版嘅新闻系咩？不过咧，如果我哋要答嗰啲又好简单。今日咧好出奇地。大部分嘅報紙，左中右報紙都係以呢個 H7N9 咧做頭條頭版。 因為呢單嘢 嚇， 即係結塔塔，聽落都有啲聞到糯味。 係， 我諗香港人咧，對於10年沙士咧，梁振英就為自己面上貼金啦，喺度扮香港家書裏邊咧，連呢樣嘢都抽水啊！真係衰。 咁但係如果講翻呢件事， 但係呢單嘢佢居然。沙士你記唔記得嗰陣時係咩？係內地已經煲白醋煲咗好耐。 係啊係啊係啊， 一路揞住 搶購板藍根啊嘛。 係啦，跟住搶購板藍根，一路冚住件事。 係， 然後到最後尾呢個 當日好似好妙啊！衛生署就話：，我哋寫咗傳真啊，打咗電話啦，係不過就未有消息。咁我哋就喺商台嘅時候，我同我大班就話：，喂，有幾遠啫？唔可以買張火車票上去嘅咩？ 搭飛機上去得啦。 係好多方法啦，就係、是。是他们不肯做事、又或者呢是不是联同一起去想着呃我们、 你看看你记不记得那个死猪是几时啊 三月开头咯 是啦 三月头的嘛是啊。 嘉庆那些死猪 有可能是同一件事来的。 一路漂流落去上海的时 候。喂而家呢他那个即确诊死了直情死了那个其实根本就是那个猪农来的。即现在最终他之前他不认。得人惊的地方是什么呢本来呢是在三月初的时候这个上海那个市卫生局他就说呢第五人民医院呢先后呢就收过呢三个李姓父子。Okay? 其中两个人因为重症今天重症就是肺炎死的、okay? 就强调实验室已经就检测过了是就是排除这个禽流感的传染病、居然在昨日官方就承认了、他就确认这个死者是感染了这个 H7N9 是那个男病人在猪肉摊 做反伤的 是啊是这个他是即卖猪肉的 是 这个87岁的个死者就是那个他所谓的李姓父子三人他三个呢三父子呢已经有两个走了 OK 那那个细仔呢就在2月28号已经走了、跟着他有爸爸咁而家咧就个大仔咧就经过留医之后咧，佢所谓吓佢声称咧就话已经康复出院。咁、但系你自己稍微问一问，如果呢件事喺三月头发生，点解到而家先至会公布？而家三月尾，足足拖咗差唔多一个月嘅时间。OK， 而最得人惊嘅咧就系你香港居然咧。嗰、那個醫務衛生署又好，嗰、那個咩防疫中心又好，冇人去理嘅喎，成件事。咁我哋而家就喺度調翻轉啦。大陸嘅網民咧就有講啦，就話啦，喂，會唔會因為喺兩會期間嚇依啲咁敏感嘅話題，就大家都要讓路，咩病都你行開啲先，冚住佢先。 絕對唔出奇呢、這個， 係嘛？ 兩會期間就維穩啊嘛，維穩嘅話就乜嘢啲負面新聞都要撳 收埋佢啊， 收埋佢先。 咁所以咧， 掃落床下底先。 冇錯啦，嗱咩嘢都冚住先，冚到咧直至到依個兩會完全。搞掂啦咁之后两会完咗咪咩病都出返晒嚟啦。 同埋而家唔係话嗰啲流感可以用快速测试嘅方式嘅咩唔需要测试唔需要检查检验嗰个病毒。即何柏良都有讲话如果要种菌慢慢再验嘅话咁梗係要咁耐啦。係咪但係有快速测试㗎嘛可以。 係。好似话呢一种咁样嘅系 H7N9 咧，係一種特別嘅，所以佢哋話而家咧，甚至乎咧係點樣落藥或者啲佢唔即係冇一個嘅係嗰啲唔知係啲菌定咩？我諗佢哋係嗰個化驗都係 嗰個疫苗啊， 係有問題。 即 係 佢而家咧就佢而家已經講到咧，就其實得人驚嘅，因為咧原來 H7N9 咧依個病毒咧，最起碼咧就係第七種可以人傳人嘅禽流感病毒嚟嘅。好啦，嗱，得人驚嘅地方係咩咧？到今日咧，依個 H7N9 咧，話仍然咧未有一個真係可以針對性嘅疫苗去解決呢個問題嘅。 因為佢係首次出現死亡個案㗎。H7 本身咧。 不是那么毒的。 我看到报纸也有说仍然都是用邓敏福。但他说不一定是有效的。但我想都是这样 顶住先。顶住先咯，即是拖住先咯。他恐怖的地方呢，究竟他们有没有去因为上一次沙士这件这么严重，喂，死了这么多人，你记得香港死了299人，一个这么严重的情况出现，他们到今天仍然可以即是用一个拖字诀，用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先去公布，喂，你究竟有没有受到教训啊？上一次，喂，不是讲笑啊，到今日仍然用一些这样的即是白痴妄居行为去处理，不是吧，真的，喂，大佬人命来的。 不是天灾呢，很多人都不想。 没错， 但是人祸呢， 你天灾可能大家防不到，喂，这个人祸。 是啦，人祸呢其实就可以避免的。 是。 如果经过十年真的啊，我们吸收了沙士的教训，假如梁振英真的好像香港家书所说的仍然觉得要齐心抗疫很重要啊，怎么怎么就麻烦他第一时间呢就责成啊，他下面的局长司局长呢快快脆脆， 喂，佢點敢 上去？ 佢點敢出聲啫？如果你係咁即係質疑嚇，質疑中央嘅即係佢處事方式啦，佢仲唔縮埋咧？ 嗱，如果再搞一次佢落台嘅話， 嗱，內地嗰啲嘅官方嘅講法好嚴肅噶，佢話咧係呢個中國嘅疾控中心講噶。未发现近期全国流感活动呢水平异常升高，由于目前只是发现了三个例人感染的 H7N9 禽流感病毒呢是确诊的病例，对该病毒和其所引致的疾病的研究资料十分有限，专家正在对该病毒的毒力和人际的传播的能力呢做进一步的判断，哇！你几认真，几严肃真系啊！ 呢啲咪就系叫做 lie to tick 咯，全部都系官样文章嚟嘅呢啲。个问题就系、是、经过上次沙士之后咧，我相信好多香港人咧，对于内地嗰种嘅疫症通报嘅机制咧，系有疑问喺度嘅。而对于究竟佢哋因为冇一个言论自由嘅环境底下，冇新闻自由环境底下，真系可唔可以发挥到舆论嘅监察咧？亦都有疑问喺度。咁所以系会变成咧。香港人對那個 H7N9 的恐懼呢 是會高的，我覺得，因為你死人嘛，你之前的 H7 未試過死人， 還有還有，喂，上一次呢他不是在上海死了很多豬的，在月初的時候就發現， 我沒有說什麼事的， 即是發現了大批死豬啦，究竟這些豬呢在哪裡來的呢？咁完全冇人交代过㗎喎。咁呢个上海检疫部门呢就话个别打捞出嚟嗰啲死猪身上呢就验出咗呢个猪圆环。咁呢个猪圆环呢呢种病毒呢就好普遍嘅啫，就冇乜特别。 猪瘟啊啫。 咁但喂大佬，咁究竟系点呢？究竟呢啲猪点解会出现，去咗边，到最后有冇完全去销毁，有冇追踪个源头。 销毁好贵㗎， 咁所以就諗摆。 佢哋喺公開講㗎， 我嚟做午餐肉啊，唔 所以劈落呢個黃浦江咪算咯。 咪因為 我嚟做午餐肉，做臘腸啊， 做臘腸梗係 做火腿啊，梗係要燒毀。 你咪好中意食 豬瘟嚟啊？嗰啲係 咪好中意食餐蛋面嘅？你諗諗， 唔好污蔑我哋呢個長城牌呢個火腿豬肉先得啊！ 哇！你谂下，即系呢啲都几得人惊。喂，而家搞下咧，话除咗系呢个猪之外咧，话连鸡咧都已经开始有啲问题出现啦。喂，咁究竟而家系咪即系建议我哋？喂，佢暂时唔好食咩鸡肠啊，系咪啊？菜肉包啊，呢个冚唪唥唔好食啦，因为咧都系你唔知边度流出嚟嘅。会唔会好似头先你话喂，烧毁好贵噶，系咪攞嚟循环再用？系嘛？加啲味精，搞两搞，然之后到整落去包啲饺子俾你食又好，包又好，会唔会系出现咁嘅情况咧？ 唔系，我谂起码今日啊，呢啲放假局长等等咧，都要提早翻嚟咧，真系要去。 咁佢提早今日翻嚟差唔多 啊。嗱，通常都系交俾啲假期嘅时候，都交俾啲无名氏去做噶嘛。咁就话本港卫生防护中心发言人冇错啦，就提醒市民。佢话咧，预防呢个禽流感咧，要避免咧直接接触禽鸟同埋佢哋嘅粪便。凡有呼吸呢个道嘅感染嘅症状咧，都要应戴呢个口罩，以及咧喺呢个旅途中同埋返港嘅时候咧，如果发现有发烧同埋流感类嘅病征咧，立即求诊同埋告知医生你去过咩地方。 呢段嘢咧 ，API 唔知出几多次啦， 喺个网站 cap 出嚟嘅大佬啊 ，cap 出嚟就 forward 俾啲 media。 唔系嗰个细路喺度讲咧，个老师话去完厕所啦，嗰啲便咁喺度笑嗰个咁嘅广告，大家睇过晒啊。 点解会出一段咁嘅叫做万能 key 回应咧？其实好简单。 無人駕駛、 嗯、 如果無人駕駛你是那個衛生署的新聞官呢、嗯、你就知道了、啊、操作就最簡單找一段萬能 key 出來就被記者當作回覆、 啊、一定沒錯 一定沒錯、啊、說了都是沒有說、 嗯、 就是這麼簡單 而且已經說了幾百次了 嘛所以我就說D100 的專業水平仲高過特區政府起碼放假我們不會說大班錄音錄定然後講定明天那些新聞做定了罐頭在這裡然後辦直播嘛 不過呢是大學的教授就不同了、啊、就是 很緊張、啊、 袁國勇就指出今次是全球首次發現這個 H7N9 人類感染個案他說這三宗個案的病毒呢毒性好强，至于病毒是不是已经洗牌传给人呢他就说呢仍然要找多些数据才能够定断的、 這個、你 SARS 的教训是什么呢有一半是人祸、当时呢我知道政府里面是两派意见有一派觉得应该出来呢、就是、所谓吹鸡 whistleblower 警惕的嘛 话俾啲香港人听系有危机， 一啲嘅话唔好吓亲人啦， 会影响香港嘅经济乜乜乜。所以你记唔记得当时杨永强出嚟讲 封港啲咩？又讲过 不存在社区扩散， 系 其实佢自己本身咧， 系 佢个立场唔系咁嘅， 系 系集体决定佢要出嚟讲， 系系。 所以我话人祸嚟嘅， 系 沙士系董建华嘅人祸嚟嘅， 嗯嗯。 所以今次我话俾你听，如果处理不善啊，高永文、梁振英，未必会因为僭建、因为奶粉落台。但是会因为这个疫情呢疫症的问题呢十年之后再发生的话呢、一定人头落地。 但他讲到当日呢他很大功劳的又是学了很多东西的。 我就是刚才我问题很简单、卡文你都听到了。 那你学了很多东西关大家什么事 其实。喂他全家人是不是 香 港人同埋你 学不学嘢同我有什么关系喂老友你做好啲咩先得㗎而家唔系叫你嗰啲小学生嚟㗎咩你学咩嘢就关我鬼事咩、你喺呢啲咁样天灾人祸上面、你走去话学嘢同我哋有咩关系呀 沙士十年你作为一个有良心嘅人、你要纪念嘅系谢婉文医生。 同埋當時，你話嗰班醫護人員，同埋 即係醫院裏邊工作嗰啲人， 同埋亦都係話嗰班咧，即係當時真係死咗，係咪啊？嗰299人喺淘汰花園嗰班居民啦，你走出嚟嗨， 你走嚟為自己面上貼金， 唔係仲要 悲慘嘅事， 同埋嗰件事令我聯想咧，就話點樣嗰個所謂我哋叫判頭制幾唔好，當係要。增添多啲嘅前線嘅係啲係潔淨工嘅時候咧， 係 啦，房署係俾咗好多錢，或者政府俾咗好多錢俾佢哋嘅，但係終於咧真係去到工人嗰度咧，可能一半都冇，就中間落格得好犀利，所以大班先鬧嗰啲叫狗官啊嘛，就係 咁嘅原因。 你睇到啊？ 佢話咧，因為越打人越捱啊嘛，咁啊真係嗰個咁嘅助理處長就兜巴聲嘅真係要真係，如果你喺我面前，我真係會暴力對待佢真係嚇。你唔好咁样讲，系佢系净系讲呢啲说话嘅人，系完全系即系 凉薄， 真系吓离晒谱嘅，真系系。 唔系噶，我就系话。 嗱，你而家见到呢个系货柜码头，但系今次货柜码头好啲就话，你嗰个系货嗰个货柜嘅，即系你个码头嘅管理公司，起码有俾加人工俾呢个判头。但判头冇加到俾 佢，佢食咗咯，即系佢中间食咗，所以点解佢哋十五年嚟呢班人都冇得加？原因唔系因为上层冇俾到，而系中间就食咗落噶。咁你死啦！你永远都系咁样咧，你下边咪不断，同埋仲有咧好惨。呢啲咁样嘅外判公司咧，佢加下一间，加下一间，咁咪层层剥削啦。因为咧，喂你依间唔肯做咩？你依间嗰啲伙计喺度嘈咩？系咪啊？唔肯接咩？得我就即刻判多个。是咪由一家判到最后 而家 五家咪喂死啦咁喂 喺上网我见到你同阿大班去探过佢哋啊 係我哋去我哋琴日去咗 送咗西饼 我哋拎咗廿打西饼去但係即係你会见到睇下人哋嗰个惨况十五年唔好话淨係加人工你自己諗諗个工作环境你有冇人道到呢你有冇可能叫人哋喺嗰个咁样嘅箱仔里面哇食喺嗰度去厕所系嗰度。喂大佬都仲有尊严㗎。 我諗佢比我呢个直播室都冇四分一咁大真係。 最凉薄系咩呢嗰个姓严嗰个发言人讲系佢哋自己贪方便。 唔系呢个系佢嘅 选择 嚟噶嘛， 系佢自己选择喺上边。 即系仲话佢哋可以唔知点样嘅做快啲，又可以有时间食饭。即系讲到好似冇呢个系食饭时间，好似系工人自己 自己攞嚟，即系衰到咧。 讲系自己攞嚟， 呢个人真系衰到不得了。佢可以咁啊，佢话唔系俾佢哋去噶嘛，俾佢哋去噶嘛。你去你咪就系 call 佢，佢有个即系有个 call 机嘅，咁啊 call 佢嚟啦咁样。咁但系原来咧，即系根据啲工人讲咧就咁啦。OK， 通常咧嗰啲车咧要最少5到10分钟先到嘅。好啦，因为第一。 一次期一，此期二仲要衰到系点咧？佢哋通常都系话，诶、哎，做埋依贵货啦，做埋依贵货先啦，你咁嗱，你都可以想象啦，做一个绝对唔系话喂一分钟打一声就搞掂噶嘛，喂，好可能 安全好紧要噶吓， 系啦，好可能都要五至十分钟，喂，大佬。你每一次叫人哋咁样嚟，喂，你知道啦，系人都觉得唔好意思噶嘛，系咪啊？下下我要去厕所，我都要咁样去揿钟叫你嚟。喂，我宁愿唔去啦，系咪啊？我宁愿咧，即系你好似佢话我喺高空飞落嚟啦，又或者咧，我真系攞张报纸搞掂佢。但系你可以咁样讲说话，梁博道就系话咧，哇，呢个系佢哋自己选择嚟嘅，即系意思话佢中意铺报纸喺度搞掂嘅，都系佢自己选择嚟嘅。喂，你自己谂下，一个咁样嘅环境，真系好衰咁讲，其实连只狗都不如。是不是食在那里屙在那里、 其实这个反映到很多过去的十几年很多上市公司以为通过外判制度就可以将他们那个承担那个对雇员的责任可以减到最低。今次的事件正正反映到去到最终如果爆获嗰阵时咧， 你都要承担咯。 你最终你自己上市公司都要承担。 系啊， 你个大老板，即系个头啊，李嘉诚个头都会俾人攞出嚟去攻击嘅。 系， 就算你话诶唔系我操作，唔系我去剥削啲工人，嗱，你判咁多判出去之后咧，你以为将个责任判埋出去咧？其实唔会嘅，个社会责任系判唔到出去。 系，当日呢个系阿梁子文都讲过啦，喺个公屋嗰度有啲铁闸啊，咪冧落嚟啊，后嚟。啲同事啊，淨係出嚟又係識得用嗰個齋噏嚟講話，哦，我哋咧發覺咧嗰個係保養承辦商保養期咧，我哋追斬佢，啊叫佢跟進，後嚟再諗第二個咪唔得咯，咁後嚟咧係靠梁子文翻嚟講句説話，就話工作可以外判， 責任不可以外判， 係啦，終於後嚟係好多媒體係拍掌嘅，就、哎、好嘢，呢、這個真係嚇一個好嘅官 員，呢個係一個常識嚟， 係 你而家將咁多嘅工種判咗五個嘛，而家五個公司去做，嗰啲判頭靠咩賺錢？佢有咩技能先？第一就係同呢個總公司嘅關係， 咪剝削咯。 第二靠剝削，佢嘅冇唔需要技能噶，係咪先？佢總之揸得下邊啲工人越盡，嗰個中間嗰個判頭嘅利益就越大。嗱，咁你以為嗰個總公司就以為咧將個責任甩咗出嚟？ 同埋我俾咗錢你啦嘛，係咪？我叫你出去分發俾佢哋，我加咗俾你啦。譬如你話有咩要求，喂，我會繼續上嚟上報噶。啊，下邊又要我加就嘟嘟嘟 ，OK， 我咪上嚟攞咯。好啦，我真係頭頂嗰個人俾咗我啦，我跟住就話代代平安，拜拜。我就唔会俾下边嘅。 其实扎铁嗰阵时都一样啫嘛， 即系佢用呢个方法啫嘛。 扎铁工人嗰单就有趣在，因为咧工人咧系够坚持同佢啦。后嚟咧系嗰个中间嗰啲系承判嘅建筑公司觉得佢哋好受冤屈，咁后嚟佢哋咧就系讲清楚，系得到呢个媒体嘅系了解同埋系支持，同埋嗰啲系后嚟咧终于系愿意咧系分开个唔同嘅步骤加翻上去噶嘛。 系最尾加翻， 终于系解决到嘅。 今次我觉得咧嗰啲判头第一咧都相当之即系唔出得街噶嘛，两个字契细佬两个字。好似话唔啱规矩，我成日都讲嘅。不过，第一缩埋，第二咩咧？嗰个公司姓严嗰个发言人咧，好心佢就唔好再揾呢个人出嚟发言。每一次出嚟讲咧，佢净系讲紧码头清场嘅，对个劳资纠纷呢件事咧，里边呢样嘢咧系冇嘅。 即系我得一句啫嘛， 我唔明佢出嚟做乜嘅。 我哋公司雇员啊嘛， 咁啊，跟住仲要衰到咧，琴日仲要话咧，而家申请咗法庭禁制令，等法庭讲啦，等法庭判啦，你咁样。喂，你即系然之后之前咪， 但系佢又唔够胆讲清楚个禁制令申请嘅系禁制啲咩啊？ 我成日觉得呢啲，即系我相信啊，佢做得阿头嘅话咧，人工都唔平噶。但如果佢表现啊，等于一个科文地盘管工咁嘅表现咧，就绝对不相称。 喂，同埋仲有，而家喺风头 火上加油， 冇错咧，仲要喺度泼油，呢条友仔都唔知做乜嘅，叫你出嚟平息件事，你不单止唔平息，仲要喺度大声疾呼对住个镜头，个样子已经比较衰噶啦。OK， 仲要咧出嚟咧讲埋啲咁尖酸刻薄凉薄嘅说话，你呢啲根本，如果我系老实，我就第一个出嚟炒咗你。 同埋个天气咁差嘅情况之下，啲工人仍咁样坚持咧，系得到好多打工仔嘅系嗰个支持嘅，真系。 亦都系咧外判工种受到剥削咧，呢个系潜藏嘅一个问题。 喂，而家你都睇到啦，嗱，你话帮我听，你劳工处，唔系你而家呢个张 政府带头做啦， 佢全介入，嗱，佢而家越嘢越多啦，跟住你睇到啦 ，OK， 嗰啲外佣又跑出嚟啦，啊，国泰又跑出嚟啦，咁你系咪真系咧系将件事越搞越大？而你政府唔喺开始嘅时候去参与 ，OK， 哇，好当冇嘢咁。我唔关我事 ，OK？ 你咪打到够啦，你哋几个嘢嘅啲咁，喂，唔系咁简单。 我礼拜六咧同阿小班咪讲啦，佢话嗱，佢又系立法会以前咧叫交通事务委员会嘅吓主席添啦，咁话嗱。 凡是打風呢，這個是葵涌一定有什麼緊急應變中心啟動的，今次完全沒有啟動， 一早會 call 貨車司機的，何時交收何時刪，要我們不要來。 電視新聞就訪問這些是貨櫃車的司機，就好像是講出好像是想是說工人是阻住地球轉那樣，就說是啊，因為這樣可能那個交收的櫃交收多了，可能是一兩倍的時間這樣。 我估呢，如果你真係衰啲去諗呢，就特登製造一個混亂嘅狀況呢，就挑動佢哋嘅即係勞工嘅內部矛盾。 佢已經有啦，因為呢佢呢就有譬如佢而家有幾百人啦，佢有五六十人呢已經加咗人工俾佢。佢就特登呢，咁嗰啲人咪縮囉，佢嗰啲人就即係你明白，我攞咗我份嘛，我就走啦。因為佢一定會同佢講㗎，就係、是、嗱，你收咗錢啦，你就唔好再出聲，你就褪開啦。咁當你出現咁嘅情況嘅時候，你就離心㗎啦，大家就會我咁佢就有人攞咗走咗啦，你咁樣。咁我攞唔到，咁你見到都係唔俾我㗎啦。你一係就只係得一樣，一係我走。因為我抗爭到底， 香港在這方面很落後。你想起十幾年前，即是那次農曆新年，國泰的空中服務員在港督府門口瞓街，年初一年初二最終就解決了，但是當時很多外國的傳媒其中一個批評是什麼呢，就是說估不到香港一個這麼先進的經濟，一個這樣的國際城市，在所謂的解決工潮和這個勞工談判裏面的制度是這麼落後的。是吗？你想想，政府完全呢，他当自己是旁观者来的。你就算你说航运那么重要，香港是一个航运中心，你这个梁振英在施政报告讲到明，又说要什么维持这个航运竞争乜乜乜，你可以继续容许一个工潮这样五日啦，已经一路这样拖下去。是吗？就然后呢就当看不到添嘛，只是派几个那些中层的 labor officer 去现场了解一下咋，他不是促成劳资双方坐低倾，都未去到这一步。 但是调返转呢，警察嗰方面呢就如临大敌，你諗下我同佢到啲警察 全部部署晒喺度㗎。 哇，即係你都咪话唔驚 喎。所以呢啲事係咪就真係应该相关嘅局长，唔好讲六八九啦，你打佢嘅电话就 冇错，大家坐低倾。 起码你第一 round 捉埋佢哋坐低倾啦。 你唔係真係派警察去到咁样呢，呢段件事呢咪更加火上加油，令到大家呢心里面更加唔平安囉。 好啦，一阵我哋係答半之后呢，我哋返嚟呢，我就想问阿世良，你觉得国泰嗰个工潮嘅事件呢，张永林的角色是一个什么角色啊，真的。 D100 大声台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而家由黄思恒报嘅新闻。北韩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决定实行经济建设和核武建设并行路线。领袖金正恩在会上话，在美国持续的核威胁之下，北韩不得不从质以及量两方面加强核武的力量。他又说，核武是国家的生命，不会用来换取美元或者作为政治谈判筹码。全会表示，北韩将发展自主的核动力工业，推进开发轻水式反应堆的工作，舒缓电力紧张，并且加快太空科技发展，更多研制和发射卫星。日本共同社报道，前参议院议长冈田五月将会在今个月下旬访华，并且会同中国新一届的政府多名官员会谈。报道引述民主党人士透露，作为日中友好会馆的会长，冈田打算今个月27至29号访华。中日因为钓鱼岛问题而停止政治以及民间交流，冈田打算呼吁中方同日方合作改善关系。冈田计划同中国教育部以及文化部长会谈，并且希望同外交部长王毅见面。印度洋岛国毛里求斯遭受突如其来的暴雨侵袭，最少11人死亡，政府宣布今日全国哀悼。首都路易港在当地的星期六不足一个钟头之内，降雨量超过150毫米， 是整个三月平均雨量的三分之二，其中八名死者事发时候在行人隧道或者地库停车场，因为水位暴涨无法及时逃生。大雨将沙泥冲至到路面，市中心的交通大混乱，亦都有不少树木倒冧。肺部感染复发的南非前总统曼德拉继续留医，总统府说曼德拉的情况进一步好转。声明说总统祖马感谢群众为曼德拉祈祷，声明并没有提到曼德拉还要留院几耐。南非全国的教堂在复活节为曼德拉祈祷。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今日系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约系22度，吹和缓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雨。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D 一八有声台每日朝早8点到凌晨12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D100 大声台重新出发。 D100 Voice to the People 还声于民， 还声于民。 爱国呢，你是要讲真话，做实事，有贡献。 D100 大声台重新出发。 大声台，大声重新出发。 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半到10点，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上午10点到下午1点， 开心快活人。 下午1点到3点， 前因后果。 下午3点到4点半， 喂食麻辣素。 下午4点半到黄昏6点， 全新环球观察时事文化节目，世界公民李锦鸿、邓景辉。 黄昏6点到晚上8点， 十级自由风。 晚上8点到10点， 星期一至三香港情怀好有感觉。杜文慧，星期四五香港情怀，音乐真情人陈永业， 晚上10点到凌晨12点， 霎时冲动颜联舞，大声台重新出发。 D100 还声于民。 一句说话就打散了一国两制，你对香港人的承诺，对联合国的承诺，对国际社会的承诺，去晒边啊！ 其老爷嗰句说话咩？就是、等于等于冇进政府选咯，咁冇冇理由就听到讲嗰个说话啦。 点样去处理呢个公屋嘅政策，协助到低收入家庭咧？系扶贫委员会咧会讨论。 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邝永轩、林毓华，嘉宾刘西良。 好啦，头先问紧阿西良，我哋嘅嘉宾就系话咧，当日你记唔记得咧喺嗰个国泰嘅系工潮事件度，当日咧系主政嘅中国嘅最高嘅领导喺国泰啊，就 系 张 伟。马来西亚啊，在呢个1993年嗰阵。 系啦，因为我听翻佢香港电台做节目嘅时候咧，仲系认咧话佢好大功劳去系摆平呢件事嘅。 嗱，当时咧就出咗两个所谓嘅今次即系当时九三年嘅国泰公运里边嘅人物嘅，一个就张永林，一个就李卓人。咁當時亦都係咧，即公盟喺呢件事裏面咧，係成功領導咧， 係出現咗佢啊！ 係啊，因為初初係好強硬啊，國泰。 嗯， 但係咧，收尾發動、即係空姐靚啦，可能咁、就好凍添。我記得嗰陣時，我都有去升門嘅，因為就好凍啊。 又買西餅去 喺港督府門口係啊，買西餅去，因為嗰陣時 office 喺西翼嘅。咁咧就係好慘啊！30晚喺度瞓啊，喺度喺門口喺港督府門口瞓。係咁咧就好多。即係團體去慰問佢哋，咁就組成咗呢個支援國泰嘅即係倉務員工會嘅一個罷工行動嘅一個社會運動，變咗 係嗰一役啊，説明咗就係李卓人領導嘅職工會係攞咗分嘅。 霍羅兆貞吹到都縮㗎，係 即係佢篤佢出嚟， 係港督喺後邊就拱咗出嚟，就要佢去劃船啊嘛， 係 因为你没办法的，如果你政府不介入划船呢，因为工潮一路拖下去呢，大家都知道受害的不是只是国泰公司或者工会的， 当然 其实今次航运都一样的，今次码头 一样，现在他就要介入，要政府介入 了，所以我就说为什么完全不见影的，真的真的全部放晒假的，真的刚才新闻的时候就大班成日剪咗阿李嘉诚嗰段嘢出嚟讲啦，咩叫爱国爱港啦？你知阿成哥啲口音潮州音啊， 讲真话， 讲真 话，做实事有贡献， 做实事 啊啊，实事，喂，你讲咬得正啲好喎，啊， 嗰个货柜码头嗰条友啊，真系我话俾你听， 即系咩？ 做实事。你咁搞落去咪就一路越啲火咪越烧越犀利。你正路应该捉晒啲判头嚟。喂大佬你搞乜先。 係 咪 喂你食都唔好食得咁深啊，係咪都呕返出嚟。 起码你俾人见到你有个诚意啊， 同埋 解决个问题、啊。 同埋我都唔理你啦，你搞掂咗呢单嘢先啦，係咪你返去我先同你 打。就算你话我唔同工会埋台倾都好，起码你话俾佢听我已经拖咗啲成本。 嗱，今次好唔同呢，就係上一次我哋求先我哋咁讲得唔清楚，就是、关于嗰个系扎铁工嗰度。扎铁工系个大个建筑个发展商就判咗俾个大判咁样个总判，然后佢就分判我唔同嘅工种有唔同嘅承办嘅嘅一个系 啊， 仲复杂 过。佢哋系包咗去做啊，所以佢系可能你话叫佢加咧，可能中间个好痛苦嘅。但 系 好明显而家喺嗰个货柜码头唔系咁样样啊嘛。 上次你记唔记得啊？中间啊，嗰啲判头啊都肯食咗噶， 系 虽然发展商冇最冇加，但佢都肯食嘅，初初食咗一部分嗰、那个嗰、那个即系加人工嗰成本。 但后来发展商又俾翻， 收尾有，收尾有，收尾倾掂嘅，收尾 系咯系咯。 但嗰阵时阿张建中有来划船嘅， 系咯。咁你个藉口系咩咧？点解佢今次完全都唔见影去咗边？ 嗱，我觉得几样嘢嘅、工会政治咧，第一呢、這个系职工盟嘅下边嘅工会发动嘅啦、政府咧就永远嘅态度咧不冷不热嘅。你见下工联会啦，就完全唔同噶。第二，如果有工联会介入咧，佢要俾工会得分，佢都系俾工联会得分 嘅。咁、同样啦，咁如果 嗰次问， 如果调翻 今次系劳乱啊，劲啊，劳乱就系、 是，因为有去参与啊。今次 咁点解工联会今次又唔介入咧？如果都系同工人有关噶， 佢、有话自己有争取， 佢话啫嘛。 咁佢去咗边度啊？ 可能又去咗首尔啩？ 喂，琴日我哋有落去，真系完全 工联会就冇现场，一定冇现场， 完全一个影都冇。 在场就好多系青年学生，学生团体又好多。 今日有啲系报章嘅花边消息啦，可能会踩啊李卓人咧，就话原本李卓人都唔想蒲头嘅，就话有一个咩咩廿一话嗰叫做左翼廿一， 左翼廿一冇错， 就因为佢哋会杀入去，咁佢咦唔得。俾班靚仔攞彩，啊，我一定要去咁樣啊！就係、是、因為咁焗佢上去話要同呢個係貨櫃碼頭嘅工人咧。 喂，咁嗱，你唔好理啊！但到最終而家我哋見到嘅佢都有出現啊嘛，係咪啊？咁而家李行姐去咗邊咧？ 係 咁講到好多人喺度啊，見到何秀蘭啊， 都 喺度 噶，係啊，毛孟靜啊，呢啲全部都喺度。 佢哋話今日成立咗，正式成立一個叫做係罷工嘅基金啊嘛。咁啊， 佢同埋都即係佢一直都籌緊啲錢嘅，佢嗰個街站都籌啲錢啦。頭先我立一立嗰個新聞咧，佢都有講話，即係加埋曬咁多街站啦。頭先我係好就咁立一立咧，籌咗錢最多嘅應該係銅鑼灣。咁而家就 total 好似有30,000+咁樣。咁我就見到有好多物資啊，真即係我去到嘅時候咧，即係唔好話好多啦，但係最多人到佢哋都其實嗰度好慘嘅，因為嗰度真係好細下，得個嗰個有瓦遮頭嘅地方咧，地下係濕曬，因為你知落大雨啦，係咪？咁你褪後一步咧，啲魚都完全撇入嚟，你知 今日啲報道咧就講就話嗰啲係判到刻薄到咩地步啊？佢哋休息嘅地方咧係冇冷氣嘅， 100尺咁上。係 啦，咁咧然後咧係嗰啲。个冷气机要自己喺啲工人自己急钱买嘅，几无良啊！真系。 其实呢个反映到头先我哋讲阿梁子明嗰句说话，即系话，即系工作可以外判， 责任不能外判。 可以外判，其实对好多上市公司嚟讲咧，佢应该效法即系政府嘅制度嘅啦。 点样去 点样去管理嗰啲判头嘅分判商？ 系啊， 如果你啲分判商系咁样去刻薄。去虐待工人或者是冇盡到個社會責任， 又 或 者 係 咧，你一年出現幾多次啲咁嘅情況，或者喺你張合約裏邊不斷出現？ 呢個就係學呢個西方嘅所謂外判制咧，就學啲唔學啲啊， 學啲唔學啲 係啦。嗱喺外國都佢扮曬嘢嘅咋我外判俾你喺中國工廠做，嗱你又唔可以請童工啊，又唔可以點黑薄喺度講啊，亦都有時話派啲卧底嘅係督察去查添啦嚇。 有，同埋唔係佢會嘈噶，譬如你 Nike 咁咧，你喺印尼用血汗工廠咧，佢自己攞美國嘅消費者組織咧，係會揭發之餘咧，仲會發起運動，大買你嘅產品，所以佢哋本身喺呢方面大嘅品牌啦，細嗰啲唔好講，大嗰啲品牌咧，係對呢樣嘢咧的而且確咧係有個 起到作用的社會責任即是不會只是得把口講完但你看回今次我們講到情況例如你今次HIT他們可不可以用一個我們所說的計分制你屢次在合約期內或者我已經外判這個給五個ABCD 大家心照，那些私人關係。即是說大家有好關係。所以就取代了所謂的現代管理的要求。現代管理的要求不可以只是說效率。你已經去到一個非常不人道，但老實說是一個工作環境。而還有另一件事，我看他裡面的個人背後，其實都很影響他個人生活。有很多因為一份工作就妻離子散，去到因為時間長，他們一天為了去接那些事情，你知道24小時運作，連續做24小時，接著有些因為要再想做多更。 繼續做最多要撐到72個小時但老撐72個小時回到家你可以想像那個人我想虛脫了我覺得公道一點說很多外國的碼頭這些龍門式的吊機操控已經進入現代化管理了連公眾都沒有了但是國際貨幣碼頭公司既然你留下這個工種在這裡你就不要做一半不做一半我當你是為了照顧本地工人你留下工種在這裡你就不要只由分判商去剝削你擺下工種在這裡你要基本的工作權益你應該保障如果有計分制度或者所謂黑名單制度的話我相信很多這些分判商 即使就算是港的健康琴流變種都是只有三分報紙的社論有提及到專頭自動播的港民報道全部放在頭版那些做定的那些罐頭可能即是跟政府是一樣的那些曾德成的網誌梁振英的香港家書那些我想都是一樣的通常我們都會見到的通常放長假報紙那些頭條因為人物故事就可以一早拍定的那些都是罐頭不過譚慧珠我們真的要 繼續要發動聽眾多些一起討論林伯問了你一個問題你還未回答的就是我們兩節之前就是中策組答了不是做實事你經常說做實事就是中策組是中策組是陳文雄那個名字他說中策組都不多出去主辦這些論壇說話你苦思甜他所說的論壇好像是回顧回由45年代戰後香港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的歷史發展第一我覺得對於那位關先生用什麼身份去主持我覺得都很奇怪你要介紹一下可能聽眾未必會那麼熟悉中策組裏面的架構你講來聽聽關先生是甚麼人中策組基本上就是一個首席顧問全職的就是我那個年代就是劉少佳現在就是邵善波然後就有三個非全職顧問現在就是高靜芝三個全職顧問就是高靜芝黃卓琪還有一個嗎 關永琪是 關永琪 part time 的 part time 的合約制的應該是 舊期的三月舊期嘛。 咁當時咧，原本個構思就請佢入去咧，就係去負責起草呢個施政報告。 係啦， 嗯，咁咧就話，因為佢做個出版業，當然佢就唔係寫嘢嘅，喺個公司裏邊 做個出版業，我都做緊，可以揾我。 千祈唔好制，我做過話俾你聽， 好痛苦啊！ 夠噶啦，夠噶啦。咁咧就，但係咧好奇怪嘅喎，我所知咧，佢個合約應該係琴日到咗期噶咯喎。 係係。 咁你呢個會未到期嘛？做嗰陣時， 可能陳文雄舉辦呢個會嗰陣時， 但我睇完呢篇文章，我都唔係幾知究竟係陳文雄係讚佢定彈佢喎。佢話嗱，佢永琪只能匆匆簡述，有太多人的人的人與物咧都被簡略掉。啊，出席者咧都覺得咧意猶未盡，我自己則感慨極大。 唔準睇佢啦， 係咯。 第一，我覺得中策組搞呢啲。座談會嚟做乜咧？憶苦思甜咁樣回顧翻四十年代、五十年代香港嘅政治發展咁樣，嗱唔知啦，可能而家一朝天子一朝臣啦，以往就傾政策嘅， 係 譬如退休保障啊，即係市民最關心嘅政策，就揾啲社會人士嚟傾俾意見， 係 譬如政改啊，譬如呢個補調啊，或者係啲選舉制度啊等等，咁我唔明點解而家變咗一個咁樣嘅一個完全無虛嘅座談會咧，搞嚟做乜？ 同埋想當年做乜嘢咧？ 第二就是這個人我覺得應該我不知道政府其實都要交代一下的其實他是不是已經走了呢即是正路的話他合約到了期了應該而邵善波準備本來是轉一個 full time 的位置給他但應該是開不到 拿不到 那即是古大姐不歡喜他 直接不上立法會直接他的位置開不到所以這位關生正路應該4月1號開始就不屬於政府的人那 就今天開始 系啊，所以我覺得而家真係亂曬龍嘅啲嘢，真係。 咁需唔需要公佈嘅咧？一般嚟講，呢啲 正常梗係要啦，大佬。第一，你當時已經好奇怪，開一個合約職位嘅位，嗰個合約期就得大半年嘅。OK， 大家接受啦，你話寫先。 咁啊，細龍，你跟隨呢個係董特首啊？呢個 冇跟隨董特首， 冇跟隨呢個係阿曾特首一齊去係任滿嘅時候，都唔見政府有公佈噶。都冇公布 㗎。有公布㗎。嗰陣時你上任嘅時候公布。 唔係我卸任嘅時候。 卸任 嘅時候都冇公布㗎。 卸任都有。 調轉頭反而呢何安達就有講到就話佢嗰個係如果佢要係就話佢自己會組織嘅公司啦咁呢嗰個工作又包括邊啲佢不能夠係接觸嘅。 因為我嗰陣時呢就係一個換屆嘛政府。 哦。 就唔係中途走嘛。 OK。 咁但係如果佢而家合約雖然滿但佢都係原本諗住係轉做 full time 㗎嘛。咁所以而家都係應該係中途走㗎其實。即係佢轉唔到嘛。 要交代。 咁係咪下一年冇人寫施政報告 呢 寫手都走咗囉。 高靜芝寫 如果唔續約嘅話但係最好笑係咩呢佢唔知七月上 咁就集體囉叫每一個局自己寫個段囉。 佢用咗百幾萬啦。 係 我諗人工都。但佢寫咗第一稿之後呢林鄭抌咗唔用㗎嘛。 抌咗垃圾 重新再寫過。 重新再寫一個所以就是說 不過你在商業機構裡一點都不出奇的常常都以為這個高手很厲害那去做一些事唔得嘅喎， 喂大佬，你炒咗啦系嘛？ 呢个系咪高手都成问题？除咗上阿邵善波嘅中学同学之外，呢个系咪高手都成问题？ 系 咁，但系奇怪，你就冇公布咯，而家又 嗱，有趣嘅就系陈文雄喺呢段嘅系小文章入边咧，最拉尾嗰句我有兴趣嘅，有趣味，佢话民主党以外嘅不少政治人物。在历史演变的洪流里或起或落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瞒不了人。 我估是讲什么呢你估 讲哪个 我估讲自由党。 是吧不是讲民建联。 不是讲民建联。因为陈文雄是流粉来的嘛。现在最硬住最硬住梁振英的非泛民政党呢 是 不是民建联嘛。 是 自由党。 所以呢现在有些传话就说乔大人讲的都不是说你何俊仁的。不过攞你出嚟举下例咁解啫嘛，成日暗里啊，成日讲紧其他人， 讲紧田少啊，所以大笑二笑即刻扑出嚟。喂，但呢啲咁样，我真系唔明，中策组攞公帑去搞呢啲，以前属于呢个三联书店与商务去搞嘅座谈会，有乜意思咧？真系。 咁你今次都唔系啦，你而家除咗呢个非官守，佢哋嗰个任命，佢哋连嗰个工作啊。 整個那個做法都改了，你也知道啦，以往就一個月開一次會的嘛，你都講過 非全職議員、 非全職顧問、非全職顧問，咁佢哋就會咧拎住一沓三十幾頁嘅紙，自己喺度讀嘅啫，大家唔知喺做咩。 唔係以前好笑嘅嗰啲 前後排， 所謂建制派， 即 係 好似阿大班話機關樓咁樣係嘛？係 啦， 冇呢個對話嘅， 冇嘅，你自己讀嘅。 個個話嘅情況係咁嘅，就係咧嗰啲所謂建制派培育嗰啲明日之星咧。就利用呢個所謂座談會嘅機會咧，嚟發表政見嘅。 咁咧就希望 表 演，係啦，表演嘅。 就好似嘉文講咧，表演就 impress 政府嘅官員，就將來就獲得更重要嘅任命。 好啦，咁但係係咪真係 impress 得到咧？ 大佬，你聽咗十分鐘，你都想瞓啦，係咪？你知唔知嗰啲政見即係睇文匯報、大公報寫嗰啲嘢嚟啫嘛？喺度抄出嚟啫嘛。咁啊變咗你話聽智囊、智庫俾意見政府。外面看就覺得你很厲害，知道的就笑死，其實進去就在發表自己的謀論，然後就個個在爭上位。 那我不要說其實是維園阿伯這個團體這樣 高一點的維園阿 伯，沒那麼大聲，即是沒拿過可樂樽剪了拎來叫， 沒就基本上第二種是什麼呢？印卡片，但現在好像 不給 了，新制度下 不給了，這樣就 不對，他是給，他是怎樣呢？ 不准印老公， 不准印老公， 最多不准印那個特區政府的 那個 規矩，以往比較很cheap的，真的，他就非全職那裡的幾個字就不印，叫做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顧問， 哇，好勁啊！ 仲印埋個 logo 喺度， 係哇，嗰啲去到內地好掂啊！ 你喺香港就啲人知你流嘅，係 啊， 但你喺內地人哋以為你係中顧喺以前咧，哇，大佬好勁噶嘛，即係陳雲啊嗰啲嗰啲好噶嘛，即係鄧小平啲戰友先做到中顧， 唔係嗰個陳雲， 唔係陳邦林，係鳥籠經濟嗰個陳雲，咁咧就。但嗰陣時咧，呢啲咁嘅顧非全職顧問咧，就拿住張卡片上去咧，就可以做好多嘢嘅，起碼咧，即係人哋俾下面啦，做生意咯。 剛才卡文你講就話啲非全職嘅顧問啊，唔使嚟，唔使開例會， 取消 啦。咁有冇糧出㗎？ 冇 糧出㗎， 係一個安樂嚟㗎，你明唔明啊？ 即 係 開，但係開好似有捐馬費㗎嘛，冇㗎。 嗱，佢係咁樣 ，OK， 嗱，之前咧就每一個月咧就 call 你上嚟，你就拎你個卅頁 cut and paste 嘅左部， 宣讀證件 嚟讀啦， 發表政綱 出嚟讀 ，OK。嗱，而家係慘啦，而家咧仲要咧係唔使嚟啦，佢有嘢就 call 你，咁即係話可能成年都冇出現過嘅。咁但係咧嗱，你拎住嗰個 title 咧，我唔理你啦，你好似你話啦，係咪？即係佢而家係唔俾你印嗰個區徽啫， 唔俾人區徽就爭好遠㗎啦。真系呢系好毒啊！我觉得邵善波真系断你米路嘅，真系即系你真系冇咗个区徽，你攞人哋知你系流噶嘛，大佬啊！我觉得不如印个人哋红色，你印转咗橙色， 好似好多嗰阵时我哋个街坊领袖打咗卡片接几接嘅， 系嘛？林伯，你知唔知而家建制派嗰啲卡片啊？基本上系封神式卡片噶。 我哋成日都话似嗰个咩赌神、赌 神 咁啊，功夫牌咧，直插直插。 大佬全部都系代理中港车牌啊，咩投资公司啊，嗰啲咁嘅嘢噶。点啊？点做建制派啊？而家 咪就系即系嗰条嘢一拉开一尺墙。 外国外港冇水揾嘅话，要着数喺后边跟住嘅话， 鬼睬你咩？真系。所以点解啲人咧咁恨去做呢啲咁嘅嘢咧？即系咁恨去攞到呢啲咁样嘅。虽然佢哋咧去到之后都系喺度读社论嘅啫，咁点解仲系咁坚持去做？ 但我嗰阵时堕落到个地步咧，好笑嘅。 做 我 哋自己啊？ 唔系，我所知啊，就系咧，譬如咁啦，财爷发表完先预算案咁样咧，咁就大家咧就开个座谈会讨论呢个预算案。 系 嗱，我早期顾与德年代我都有参与嘅，嗰阵时就简单，即 系你就非全职顾问。 港英年代咧，就去到就讲噶啦，大家 系， 但系咧就去到回归之后咧就变咗噶。佢要請個政府嘅 A.O. 嚟做一個 briefing 先， 係咯，係咯。 嗱，好奇怪喎， 點解咧嚇？ 即係譬如我請阿林伯同阿卡文做顧問， 係 就係負責建議我點樣去搞呢本雜誌。 係， 但係搞之前咧，我又要 brief 你哋嘅喎。 係， 唔係話 brief 我本雜誌內容係乜， 係 而係教你點樣做雜誌。 係， 跟住你教翻 幾時大班喎？又真係 係啦。 既然我唔識做嘅，你 call 我嚟做咩咧？即係基本上我都喪喪地㗎啦。 call 你都喪喪地， 你揾乜喪？ 就富富以為得正，點知就唔 係， 富富得富，咁咧就先揾個副務局或者即係財務科嘅官員嚟去 brief 嗰啲所謂非全職專家，就咩叫預算案制定 budget 嘅過程係點樣，政府會考慮啲咩原則，其實基本上基本法嗰啲嘢嚟嘅啫，咁咧就嘥咗半個鐘啦已經，咁就先輪到嗰啲人大發謬論，咁當中有一位咧好勁嘅，突然間攞起本嘢出嚟，煞有介事咁樣講。你哋知唔知道你做緊乜嘢？ 冇娱乐嚟， 唔系啊，指住嗰本 財政預算案。 是是是 你們知不知道你在做什麼的？這本預算案犯了一個這麼嚴重的錯誤你都敢發表， 哇， 我看到那個父母局的官員就臉都青了，是 是， 以為什麼料啦，這些就是左派紅人，是是，他說你的年份都搞錯， 哦，原來他做校對的， 他說那個年份搞錯， 是， 但實際上他不知道呢政府是用 financial year， 是， 是用財政年 份， 譬如2013他就會寫13到14的， 是 他说今年是2012不是13 好嘢， 咁他就觉得一个重大的发现， 嗯， 是 大佬，如果你 主席会怎么处理呢， 我不在现场，啲同事复述返我听嘅啫，咁我知道之后我话係咁上下水平， 是是是， 我话 啦，系咪笑爆嘴啦，咁系咪笑爆嘴， 所有人得堆头都震下震下啦，但系大笑都唔敢㗎，你知唔知，因为嗰啲即係红人嚟㗎，好多 係 㗎啦，係将来步步高升㗎，好多 点出咗个咁严重嘅问题，系咪你都唔可以虚心学习， 但系反映到一个咩呢，点解管治質素越嚟越低呢， 嗯， 你想想请一个草擬施政报告的顾问，3月31号到期，嗯，现在究竟有没有续任都不知道，下一手是不是他写又不知 道，嗯， 然后做什么又不知道，原来只不过好像陈文龙的专栏所讲，是搞下这些益苦思甜的座谈会， 嗯， 用纳税人的钱做这些东西，你政府的运作是专业的，我觉得 是 即是你用你请自己人， 可能用这个方法交代中来审计处问起那些钱， 你请自己人不紧要，我觉得，但起码你都要专业嘛，你都要真的出窍嘛，即是帮梁振英写香港家书写得高一点嘛，不要走去舐嘢嘛，不要连这么大的悲剧都在舐着数嘛，在这为自己面上贴金嘛， 但 是 问题就是他现在 找 到 什么 人呢， 啊，林伯啊 我不懂写字的， 啊得噶，我觉得你入到去杀晒噶，你已经入到去已经杀晒噶，我觉得已经。 有冇搞错？请你即系谂下，而家见到佢咁样，连啲香港家书都揾，即系揾埋一啲咁骑呢嘅人去执笔，咁样真系好唔掂噶。 我觉得系 咁，佢嗰啲 成个政府嘅质素，嗱，你睇到今次咧，我写点解话阿大班讲咗好多次，佢话沙士丛林，我系大镬， 系大镬噶，真系。 点解佢每日喺电台呼吁大家要提高嗰个健康意识啊、卫生意识咧，系有原因嘅，因为大班其实私下都同我哋讲过，而家政府系冇能力面对任何危机， 唔系佢点过啊？当日嗰个阵容系 走晒嗰啲人， 走晒真系吓，系 当日十年前抗疫，你梁振英两日前出嚟抽水，你而家有冇检视下你嘅团队里边， 同埋仲有 留低嘅专家？ 你谂下当时嗰班人系劲过你今日嗰啲好多， 曾浩辉走埋啦， 系咪啊？走埋啦，系啊， 一手创立呢个即系香港嘅关于呢个。传染病的监察的一个机制的人都走埋。 喂，你想想一个，如果真的发生了这样的事，是一个很大型的统筹工作的政府，你没有办法去动员这些即有关的部门有关的政府人员去处理这件事，根本是很大件事。 同埋最结的就是你看那个是完了之后又说好啦，我哋医院嘅有啲咩隔离房间？喂， 冇咗啦， 咩啫？ 冇咗啦，冇咗啦，已经 鬼嘢啫！ 你试下再做一次 call in 啊，你估会点啊？而家手忙脚乱，我估真系， 系 连嗰个有啲乜嘢步骤都唔识啊！真系。 好啦，咁我哋要听下听众电话啦，一阵翻嚟，如果大家有兴趣，1831138138啦，咁我哋跟住要听新闻啦，系嘛？ 一百大声台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而家黄思恒报嘅新闻：内地首次发现人类感染 H7N9 禽流感病毒，其中两个人死亡。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高永文表示，政府寻日上昼接获通报，对于有指内地通报太迟，高永文解释，病人在发病之后，内地当局要做诊断和测试，需要过程和时间。高永文在本台节目说，特区政府会继续向内地索取更多资料，他又担心病毒是不是已经变种，在家禽动物之间有病症流行，甚至会否出现人传人。他说各个关口已经加强戒备，包括体温探测、派发宣传单张等，亦都已经通知前线的医护人员要做筛选检查，如果有怀疑的个案要隔离，当局可以对 H7N9 病毒做快速测试。 葵涌货柜码头的工潮踏入第五日，大批工人仍然留守。码头业职工会总干事何伟航说，来自四间外判商大约450名工人参与，他们会轮流在现场。对于码头公司申请禁制令，何伟航也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就算清场，工人仍然会继续罢工。职工盟立法会议员李卓仁批评码头公司至今仍然不肯同工人直接谈判，是歧视工会。另外，部分工人中午会由湾仔游行至到中环长江中心以及礼宾府争取集体谈判权。英格兰超级足球联赛，利物浦作客2-1反胜阿士东维拉，宾迪基的入球协助主队上半场领先1-0。换边之后，利物浦由轩达神追平，其后由谢拉特主射12码得手，反败为胜。利物浦胜出之后得48分，继续排第7位，维拉30分排尾3。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持续影响中国东南沿岸，预测本港地区今日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约是22度，吹和缓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雨，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大声台每日朝早8点到凌晨12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大声台重新出发 D100 还声于民 D100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A storm is gathering 众瞩目，声震全球，最强组合。 Buckle up with Paul Simonman and Louisa Tam。 主持谭雁同司马文。 Calling to speak the truth and hear the truth。 嘉宾主持余若薇。 Audrey Yu。 刘慧卿。 Emily Lau。 毛孟静。 Claudia Mo。 风波雷的背英文版。 Teacup in a storm。 Teacup in a storm。 D 一百大同台，星期日上昼10点到12点。 Teacup in a storm with Paul Simonman and Louisa Tam every Sunday 10 till noon。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风。波雷的尘背 D100 Sunday Digital Week Voice to the People 还声于民。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一句说话就打散了一国两制，你对香港人的承诺，对联合国的承诺，对国际社会的承诺，去晒边啊！ 其实老爷嗰句说话咪就等于等于冇真真普选咯，咁冇冇理由就听到讲到就算噶啦。 点样去处理呢个公屋嘅政策，协助到低收入家庭咧，系扶贫委员会咧会讨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邝永轩、林毓华，嘉宾：刘西良。 好啦，早晨啊，而家咧又翻翻嚟呢个吓风波里的茶杯，去到9:05，我哋喺电话旁边应该系有左翼嘅21 Crystal， 佢喺码头嗰度系咪？ 系 Crystal， 系 Crystal， 你好。 系 ，hello， 你好。 你喺街站就唔喺码头系嘛？ 系啊，我今日就负责搞街站嘅。 我今日搞街站， 暂时唔喺码头系啦。 系， 而家嗰个系多唔多啊？居民出动定系仲系假期？大家都仲喺屋企度啊？街头多唔多人啊？而家 都 OK 噶，其实即系反应都比我哋想象中好咯。咁我哋之前摆街站都几个钟头都筹到过1000蚊咁样，都几多人过嚟签名支持咁样。 多唔多人问系究竟而家嗰度最新嘅消息系点样？多唔多人咁问你噶？ 都会嘅，因为其实即系比较难，啲传媒比较难可以报道到最新消息咯。因为其实个码头嗰度保安越嚟越严密，咁都啱就最新消息都话，今日12点就会清场嘅，想咁而家都唔俾啲新即系街外人再入去噶啦，咁 但系其实我睇翻报纸咧，佢就系讲话佢由琴日由前日到琴日咧，佢嗰个保安咧系明显加多咗1倍，咁门口咧本来咧就之前咧得一 昨天已經在門口加到四個人，入面登記那裡，昨天自己也有去，在登記那裡他也有增加了三個人，還要除了出示身份證，也叫我們有沒有其他的記者證，工會的人帶他，他要我們有工會的人帶他，如果是記者就要有採訪證和身份證。 所以都幾麻煩，所以我們都呼籲市民，希望可以一起參加今天下午3點在麗景地鐵站開始的遊行，我們就會一路走去碼頭外面聲援工友。麗景地鐵站？是啊，在麗景地鐵站。3點出發，是嗎？是啊，3點出發。那裡好像都是公路，沒什麼行人路可以很方便走過去的，是嗎？ 都沿着天桥，一路都是马路。但今天天气很差，大家要戴雨遮、戴雨褸。是啊，我们都会说这个真是李氏力场最好的证明。搞到下大雨，但工人的士气如何？你觉得现在在码头的学生和工人？他们反而是一天比 比例一天更加意志堅定，因為他們看到今次市民尤其是學生組織出來支持他們，他們覺得有成功機會，看到每天都有新的工人再加入罷工，所以暫時都可以。今天我看到報章說原來是你們用祖國職工盟去為這些工人打氣，這是否事實呢？ 可以說一起，因為其實我們左右是有些成員都是職工盟的成員，即是我們是一個聯盟。你覺得青年朋友為他們打氣有什麼得著呢？因為我看到報章也有訪問同學說他震震震地睡了幾晚，你有沒有在同工人一起度過抗爭的晚上呢？ 我自己就進去但沒有過夜，但我的朋友都在那裡過夜，他們真的會很感動，覺得這件事完全揭露了香港這個所謂的成功資本主義社會背後的嚴重的剝削，他們都會跟工人傾很多偈，了解他們的情況，知道原來他們每天的工作環境是這麼恐怖，好像是香港的富士康，他們都打破了很多 香港所謂的獅子山精神的迷思，他們得到了不少，尤其是因為學生都是即將投入勞動市場的工人，他們很多事情都會身同感受，被老闆剝削，受大財團壟斷的所害，會不會嚇怕了？ 不好意思，被嚇怕了會不會，原來進入一個現實的社會是這麼痛苦？ 嚇怕應該不會，但會令到我們更加明白爭取公義是得為不義。但我們最想的就是一天，如果大家都事業有成的時候，不要反過來又好像清潔的大王一樣，打擊自己的同業。以前你自己都是掃垃圾起家，然後到現在就去欺凌前線工人，真是很離譜。 Crystal， 你在街頭見到市民，他們一般來說有沒有問東西，還是完全問都不問，見到你們的前商就這樣走過來捐錢呢？ 都大部分都会即系好主动过嚟填嗰啲嘢，但系都亦都有啲市民会问话啊，咁佢哋做咩唔转工啊？即系、嗯、即系佢哋唔想做呢度，咪搵个第二个码头咯，咁、嗯、样、哦、或者会问 呢个又何不食肉味啊？ 系咯系咯，就中间唔打咪打西家咁样。 阿 Crystal 头先咧，你有 解释翻？ 系唔好意思啊，头先你咧就有讲过话听闻咧今日会有呢个清场行动，其实呢个系你哋听到噶，因为其实佢哋已经系落实咗话俾你听，今日一定会清场噶啦，咁样咧。 这个是应该是现场的朋友听到的，是的，但是他们就见到因为越来越多保安这样，还有我不是很清楚他现场的消息在哪里来，但是是的，那暂时就是他们现在就 空穴来风了，真 的。我想问一下 Crystal, 那个劳工处的职员呢，除了来了一次之外呢，这两天有没有再下去那个罢工的现场？ 即唔明显到佢哋个 presence， 其实就係係劳工处或者係工联会都係冇乜即係冇乜 冇乜参与嘅， 係啦，冇乜参与， 但你哋有冇去即係准备去逼呢个劳工处去参 与，即係要佢哋表态啦，要佢哋出嚟，要即係要去参与 电 话 船 啦，係呀。 哦，其实我哋都好希望政府嘅部门会表态啦，尤其是系即系关于呢个集体谈判权嘅呢行，因为其实而家资方最唔肯让步嘅原因就系因为佢如果同呢啲工人倾嘅话，佢哋就会变咗成咗工会佢哋嘅 谈判地位。 是啦，谈判地位，咁佢哋就好驚呢樣嘢，即係設咗先例咁嘛。咁但係即係喺香港冇集體谈判权嘅法例之下，就啲工人真係即係喺一个好唔平等嘅处境，即係搞到要罢工咁樣先可以即係有呢个能力同资方对话咁樣。 但係啲有規模嘅公司呢，整色整水有啲劳资嘅係協商嘅一啲咁嘅组织㗎嘛，咁嘅平台㗎係。嗰啲当然呢唔係一定係做到事嘅，係呀。 但你哋觉得呢种外判制度呢，即係過去嗰十幾二十年嗰種即係蓬勃發展咧，係咪正正就係用呢種方式嚟去令到即係好多嘅工人冇辦法團結埋一齊咧？ 係啊係啊，因為即係碼頭咁樣咧，佢都分成五個外判商咁樣。 係咯，大家互相競爭咁樣。 係啦係啦，即係大家即係尤其是外判同埋直接聘用嘅員工又會有競爭啦咁樣。咁跟住即係當你終於肯團結起嚟，即係將有啲勇氣嘅時候，佢又會同你講啊，其實外判即係爭你錢㗎，即係你搵外判啦咁樣，即係將個責任就推卸曬俾唔同嘅外判商咁樣囉。咁就變咗啲工人就即係將佢哋掟嚟掟去咁樣，因為佢哋都好難即係團結起嚟，話有一個明確嘅抗爭對象、明確嘅爭取目標咁樣囉。 同埋佢承判商又可以搞分化㗎嘛，你工潮期間咪可能個別嘅又會嗰啲判頭又會加翻少少人工啊，咁啊 打發你咯， 咁啲 打散你啊， 打散嗰啲工人。 係啊，第一日係有外判商話啊，我哋而家即刻出300蚊，你即刻復工咁樣。咁但係就啲工人就覺得即係好唔合理啦，即係你一次加咗我300蚊啫，咁之後咧咁樣，所以佢哋都即係堅持要繼續。 我都用過啲招數嘅，其實 係啊，已經其實已經搞緊分化，係咯， 係啦。即係而家據你所知咧，依班即係工人咧，佢哋喺個現場嗰度咧，係會堅持留守嘅，即係唔會而家話佢如果聽到話清場就走啦。 人數 係 多咗嘅，呢個係一個，我覺得係聽落嚟係一個好鼓舞嘅。初初我聽到話死啦，有人咧都係經驗加人工，咁佢梗係會翻崗位啦，以為嗰個人數會少咗，而家反而係多咗呢個 公司。仲有而家咧就啲學生仍然係喺度支持啦。咁呢一樣嘢，我覺得係鼓，即係係幾鼓舞嘅呢個。 Crystal 怕唔怕你啲係朋友被清場啊？可能会被抬走 喎，惊啊！即系 被人清场啊， 搬你出去。 啊，佢话你哋唔系工人喎，唔应该进入呢个吓呢嗰啲咁样嘅系码头嘅保安嘅系范围咁样吓。 我谂佢哋真系即系资方一定系会用呢啲咁嘅法律嚟达人噶，即系嚟吓我哋噶。但系我哋即系更加要反思嘅就系点解即系码头一个咁重要嘅一个基本嘅设施，就系香港基本设施，点解系即系 privately owned 咁样咯？咁我觉得即系唔怕话清场嘅，咁大家即系一定会有应对嘅方法嘅。 系。好，咁啊，多谢你吓，咁啊，今日我哋知道咧就系天气咁差，仍有好几百个啲咁嘅系被剝削的工人咧，就喺呢個係貨櫃碼頭繼續去罷工，爭取呢個權益。 情況唔係真係好好嘅，因為我都話啦，嗰度都係濕濕漉漉啊， 完全冇呢個瓦遮頭嘅。 唔係，佢而家有，佢嗰個所謂有瓦遮頭嗰個地方好細嘅啫，即係大家真係要，即係你唔好諗住可以伸直咁樣攤長咁攤喺度啦，即係大家都係屈埋一嚿咁樣。我即係我琴日去到見到佢哋鋪曬啲嘢喺度啦，真係即係。 不是一个容易容易过到你说过夜呢又大风啊你咁样唔系真系好难顶啊。同埋真系呢嗰度唔单止大风啊唔单止湿啊喂大佬嗰度系即系石屎地嚟啊点瞓呢 好大考验真系。 铺张咁嘅石仔都唔真系好困扰啊叫人。 即系所以话要争取自己嘅合理权益都要自己先咧系去吓、啊、要付出啦，因 为吓嗱咁啊，而家佢就仲要话要出呢个禁制令咧，呢一样嘢其实真系令到大家好嬲啦，系咪啊？你应该去搞掂件事，而唔系就咁样话，即系真系喂，你想点啫？ 咪基本上我谂佢就推卸责任，由一开始就话你呢啲系工人与呢个分判商之间嘅问题，所以我就话。工種外判責任不可以外判就咁嘅原因，你嘅分判商做啲咁嘅嘢，喺度提供個咁嘅工作環境俾 工人，咁你應向佢施壓啊？ 係咩？你都要責任噶嘛？ 你點可能而家就係話喂，我唔知啊！而家咧我就強迫清場，好啦，你哋唔肯走，我就揾法庭嚟趕你啦。 即係政府外判咗啲巡查工作，咁嗰巡查嗰個單位做得唔好嘅， 咁 政府 冇 責任咩？ 冇錯啦，係 嘛？ 即係你唔可能話完全與我無關噶嘛？喂，你有應該有個機制去審核，喂，依班人究竟做啲乜嘢合唔合理係咪啊？到今日搞到大頭。发出嚟，而家点搞？即系应该搞翻掂佢啊！ 好多企业咧，而家识得做咩咧？叫做CSR，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嘅 program， 就系咧去捐款啊，咩赞助熄灯日啊，步行啊， 咪即系佢会搞好多呢啲，即系你可以话佢哋咧一张系啦，一张花纸系咪令佢嗰个公司嘅形象咧，第一咧由唔好改到好，系咪？如果由好嘅咧，就改到更好，去包装，去点缀一下。咁但系如果你话你做完呢啲嘢之后，整一单咁嘅嘢出嚟都头乱， 玩完 咪晒晒，你做十单。但 end up 咧， 十张花纸顶唔晒， 系啊，喂，即系 包唔住啊， 冇，即系你咁样又何必咧？系咪、啊、去到今日呢个位？当然政府实在系责无旁贷。呢、件事大家都由今日朝头早一开始我已讲咗啦，不知所为，唔知走咗去边。 系嗱、我哋 D 一百几之友，你又真系咧系中意我哋讲真话啦，由佢哋自己又帮手做实事咧，对社会都有贡献噶。听下阿陈小姐电话，佢系准备去升援呢个系吓喺呢个罢工嘅工人啊。陈 早晨啊，陈小姐， 早晨啊， 系你好，陈小姐， 你今日准备做啲咩？话俾我听。 哦，其实咁嘅，因为咧呢排咧睇住啲工人咧。即係一路喺度為即係抗爭為自己權益啦，咁同埋啲天氣又咁差，咁其實我都自己親身經過去碼頭見咗，即係都見到個情況係點嘅。咁跟住咧就發現 你進入場地有冇困難啊？ 我入唔到啊， 入唔到 啊，你入唔到 嚇。咁跟住咧就咁因為報紙又其實真係冇乜邊幾張好詳細去報導。咁主要咧跟住我就睇 Facebook 啦，咁睇你哋主頁啦，咁好多時你哋 update 好多資料啦，咁有一日。朝头早阿监制入咗去啦，咁 啊黄德全啊， 系啦系啦，全阿德哥上， 琴日都有去德哥， 系啊， 咁跟住咁直至琴日阿大班啦，同埋阿卡文你哋啦，咪入去又系送西饼，咁我谂下又湿又冻，咁但系净系食西饼好惨噶，即系正如头先你所讲啦，阿卡文都讲，佢哋平时喺个嗰个工作范围得咁细小，食饭都冇时间，即系真系好畜生都不如，咁我觉得。他們抗爭即是要支持他們這個抗爭不要放棄，我覺得啊，我就跟著就想到啊，不如安排一些熱飯給他們啦，於是呢我就即是打電話周圍問一下，但是即是因為我不太知道即是應該聯絡哪些人或者是那個場地，於是呢我就跟你們D100聯絡，我想多些資料，那好好彩大班就話俾我聽，哦，找阿德哥就可以幫手啦，現在呢就我希望呢可以今日呢就可以做到呢件事，咁同時間我都聯絡咗譬如阿北河街阿明哥，我都希望同時間可以一舉兩得，即係為啲弱勢嘅社群啊或者公義要發聲咯。 咁你準備咗幾多個飯盒啊？ 而家咧我都等阿德哥同我聯絡緊，究竟200啊定300啊定幾多？ 我睇下明哥搞到幾多個出嚟先得啦，即係你先明哥都 收明哥得唔得？咁我今朝已經聯絡咗，咁一陣再稍後時間我就再詳細即係 confirm 究竟可唔可以做到呢件事。但係即係起碼我覺得當然碼頭工人可能對我哋平時生活我哋冇乜機會接觸，同埋我哋亦都冇機會入去貨櫃站，即係變成一個好封閉一個地方。但係問題， 但係佢哋管理層咧好唔歡喜嘅話，你啲閒雜人嚟嘅，進入呢個高度保安嘅地方咧係嚇佢哋唔歡迎嘅。所以我喺電視機嘅畫面都見到有一個女士曾經係玩住兩袋嘅啲水咧，咁啊又係唔知點啊，唔知係人哋 他撞他一定是他自己跌倒 有多做多有少做少 陳小姐的飯盒雖然是一個飯盒但是心很重要因為我們送西餅去的時候他們都很需要一些外間對他們的支持包括學生也好普通市民也好所以我也希望在這裡再呼籲一下如果在聽你們現在節目的朋友都盡可能去街站譬如募捐也好或者物資也好或者再繼續伸延這些支持接著就給工人覺得 真是人間有情因為其實如果你真的進不去有一個方法因為裡面其實有很多記者在因為我們昨天進去的時候因為我們是記者證所以他都要勉為其難我們當是閒雜人等到要放閒雜記者進去所以如果你說真的物資去到門口進不去其實可不可以通知 不同的傳媒他們都幫一幫忙拿進去即是你不要說去到人家那麼熱心那麼遠拿到來了或者我想譬如德哥可能有左翼21同學的聯合或者會不會就在裡面的人出來幫忙甚至是在裡面的人出來就行了就不要讓他們好像封鎖了不讓你進去任人魚肉不可能熱飯很重要就不是放在那裡擺放在擔過時間變成冷飯12點左右就會清場 是啊我都擔心這件事所以你出發之前你要留意新聞我得的了我會問著德哥都會看著這個公佈我們也會在網頁不斷保持我們的情況去到哪裡就不要到時去到網門釘好像今次這些工人的問題工聯會在哪裡剛才我們也有說他們有去過你見到他才奇怪 我擔心他們到時逼到了接著要出來抽獎多謝陳小姐多謝陳小姐多謝不單止是這樣你說其他政治團體你民建聯又去了哪裡直至不提沒有人說這件事就沒有了因為你卓人職工盟法這代表什麼呢政治掛稅這件事為什麼你跟政治掛稅當然是說一個政治掛稅我一向都是工會都是政治掛稅這個就是很悲哀你看到這班真是政棍有著數有出來舔的時候就趕快撲出來見到現在這些大老闆李先生立即閃了 以政治先行他不是看一件事德哥好像有些最新消息跟我們分享因為陳小姐大飯盒的情況我會跟她一起在明哥的燒臘尾飯檔一直跟她拿飯盒聯絡地盤裡的人最重要是熱飯不要變冷飯很難扛的但已經有凍又盛 還要是冰冷整合的東西多謝你好暖心德哥做事應該很乖因為清場關係我們也跟陳小姐說了因為班人究竟我們打算是晚飯三四點送過去然後如果清場之後我相信究竟那些人如果繼續留在街上的時候飯都是需要的我們都是會拿去的地點可能不同了地點可能不同了至於那些人究竟去了哪裡稍後我們會知道今天好像中環也有一批人 去遊行示威請願如果那些飯盒是送不到的話陳小姐就會自然 我相信亦都是呼籲一些聽眾都應該大約三點左右來景地站參與那個去到那個罷工的情況現場除了這個例景之外其他什麼地鐵站有這個是街站的這個上回我們網頁知道我相信那個捐助方法就是我們稍後會擺上網頁因為職工盟已經有基金剛才你也說出有幾位立法會議員都是監察了基金的運作我們稍後就會說回捐助方法讓我們D100的聽眾一起正如剛才華仔有錢出錢可不可以麼德哥你可不可以 找出面的同事給我們捐助方法的方式讓我們有些朋友可能現在他未必在電腦旁邊或者未必上網看不到讓我們在這裏用聲音呼籲一下沒錯沒錯我還想還有我們製作一些宣傳聲帶不斷在我們電台播出讓大家都知道捐款的戶口捐款的方法讓大家真的有心想支持雖然未必可以去到碼頭但有心也可以出錢支援罷工工人的情況 好,身份得過。不是,我現在就找些資料先。我們不是,你知道,九龍東,新界東北,新界西。昨天他們一人都不夠,不夠啊。不過我看到其他有些政黨的議員都有帶一些餅去派給那些罷工工人。他們看到我們去到的時候,放下西餅,他們重點不是在於那個西餅,重點是有關那個關心。大家都覺得,你都出力,就算是一件這麼小的西餅,都 你都感覺是有人關心我的是不是因為罷工的人他很彷徨因為生計又沒有很多時候家庭的主要收入來源家裡有老婆有小孩還有很氣餒你自己坐在那裡心情很不好心情很不好我在街藝電視日子就試過了沒有糧出我們還要跟同事一起開會我們要上街有很多團體來支援我們很開心 有時不是錢不是支持對方是那個支持令你覺得我是做一件對的事而且我不是孤立的我不是一個只是為了自己的飯碗而去爭取亦都不是孤身作戰幾十人坐在那裡大家沒有了忍就散水了不是這樣我覺得這件事大家再一次說如果你現在是在收音機的今天有時間有能力的都希望可以去 出到錢就出到錢出到力的也可以去當作一個支援不過也要留意新聞看看他是否真的終於清場他的法庭禁制應該未出到現在他昨天申請他不是昨天申請的一早部署定等法庭給的好了我們先聽聽新聞風波雷的茶杯D100橫聲於民 1831-138 D100 大声台 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生或做实事有贡献。 D100 大声台重新出发， 大声台重新出发， 重新出发。 星期六上午八点到十点，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 龙凤大茶楼。 下午一点到四点， 周末饮冰山。 下午四点到黄昏六点， 恩典时刻。 黄昏六点到晚上九点， 音乐真情人陈永业。 晚上九点到凌晨十二点， 怒汉推歌。 大声台重新出发 ，D 一百还声于文。 风波里的茶杯 ，D 一百还声于文。 话就打散晒一国两制，你对香港人嘅承诺，对联合国嘅承诺，对国际社会嘅承诺，去晒边啊？ 其老嘢嗰句说话咩？就等于等于冇进政府算咯，我冇理由就听到讲一句就算噶啦。 点样去处理呢个公屋嘅政策，协助到低收入家庭咧，系扶贫委员会咧会讨论。 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邝永轩、林毓华，嘉宾刘西良。 他的要求只是选举权，即是投票的一票要普及而平等，而不是提名权或者是被选权是普及而平等。 这个就是谭慧珠了，真的要闹爆他了，真的。 什么人来的谭慧珠？ 大佬律师来的。 这条阿毛 大佬这个阿毛。 我们命三千。 不是跟英国佬搵食的吗以前这个阿毛不是跟英国佬搵食 的。这个旧电池来的嘛。 不是咯。 旧电池回收跟着就出来在这里漏电池了，搞到乱噏了。 不是咯，相当眷恋英国人的他。 当时不是蓝血的吗？为什么现在失惊无神变 呢？不是，你这个谭慧珠这个新闻已经荒谬了，跟着之后他的言论荒谬，跟着之后这个政府发言人那个都相当荒谬的。他就谭慧珠讲完之后呢，政府就随即附和回应，发言人指英国政府1976年保留不实施有关条文，现时仍然有效，就是说这个叫做联合国的公民及政治权利公约，就是保留不实施1976年，你现在不是说现在是2013年、你就说龙思琪这么黑人憎，又说那班友搞港独眷恋英国殖民地，就口诛不伐，为什么你现在这么眷恋呢？英国政府1976年帮香港签这个、公民及政治权利公约的时候保留不实施的条文，你现在就死揽住英国人的东西，现在是真是不知所为。我觉得这个谭慧珠里面所讲的有几个问题呢，其实都值得大家讨论一下。第一，就是他所理解的投票权呢，就是普选只是有普及的投票权就可以了，而不包括提名及被选权的。那这个讲法呢，基本上是违背了大家对这个普选的常识。 那你给一些垃圾我选，然后就说大家可以去选，但现在我是想不选垃圾嘛，你给 A 垃圾 B 垃圾咁、然之后我而家你好啦，你呢、这个就叫做俾我揀。 唔即係 你俾两嚿大垃圾入嚟。 我都讲 过。选举系喺嗰一堆入面揀个冇咁衰嗰个㗎嘛。 咪仲衰个无线选讲者直普选讲者。 咁呢个叫普选。 Okay、无线选讲者都唔会话圈定嗰两个俾你选啦、 啊。就係 囉。係咪所有入围嘅你都去投票啊。 係 咪佢唔会一定要选九姑娘啊，唔会指定俾你要一定要选嗰个啊，係咪咪仲衰。 咁慧珠会讲就係囉。都有初选㗎嘛。咁嗰个咪就是篩选囉。 即係我俾阿八阿九你选。咁就係叫普选。 呢啲叫做混淆视听。好多嗰啲所谓亲中人士讲话美国又有呢个初选，党内初选。人哋党内初选係所有党员投票㗎。 係 差唔多党内直选嚟㗎。奥巴马同希拉里争夺民主党嘅提名。是川州过省咁嘅拉票，是一年时间啦，差唔多。 系用一年时间啦。 系啊，去争取所有民主党嘅人支持。 做 sell 噶嘛， 系啊。而唔系话个1200人就指定你林伯邝荣宣是但拣一个啦，即系当香港人系白痴，我觉得呢啲人。 唔系，即系佢有胆量讲出嚟好嘢咪？ 系咯，同埋 你作為一個法律界人士你夠膽這樣說這樣叫做我只是給你選而已沒有說不准前面要選才選人給你選這樣都夠膽還有這種言論如果你告訴我你是法律界人士你完全是違反常識你不要再說你自己是什麼法律界人士你用這樣的說法去理解基本法那你沒得好說基本上是歪曲事實得這麼厲害 沒辦法了我告訴你自從這個喬老爺我剛才聽陳日君那段生悲每一次開始我都聽到陳日君說我這條老爺跟阿成哥潮州口音的愛國一樣做實事一樣你做實事因為你用潮州話說這裡有沒有潮州人有你做實事潮州話怎麼說我說不出來 即是對的廣東話不是啦廣州口哪裡有呢是潮州口音的做實事喬老爺就是真的喬老爺基本上所有人說完之後就是硬扭曲自己的手臂合理化左手變右手即是將條老爺的東西合理化啰柚就變腦袋然後就在說一些 所謂歪理出來去合理化這個篩選我經常都說很簡單你倒不如更簡單一點你不要搞歪理反而惹火即是黑人憎你就說明沒辦法香港面對現實沒有阿爺支持香港沒有普選說完了所以阿爺說什麼我們要尊重說白一點更好說白一點好過你這樣葉劉欺師滅祖 我覺得很愚蠢如果不是這樣選了一個對抗中央的怎麼辦怎麼委任他怎麼任命他我都說了那你怎麼知道他對不對錯就錯了為什麼你可以假設性的所有東西都是你這樣就行你玩完了最好笑是什麼如果不認同兩個原則就諮詢都不要做了這個條路野的說法那諮詢為什麼諮詢就要聽人意見 原來要認同出你原則才諮詢可能大陸式的諮詢跟我們不同你的兒子不是諮詢你的弟弟說我爸爸我現在選科了我入大學爸爸就說你要認同我原則一定要選中文系否則就不用諮詢了你以為你的兒子會怎樣連第一步起步都已經被你窒礙了那說什麼呢還要好笑到就是因為你跟我不同嘴型所以就不要再說下去你都很離譜 我經常覺得譚慧珠也好什麼都好這些歪理其實不需要理會他們這個林煥光夠噁心林煥光更加不堪這個人直情越來越離譜越來越奇怪我真的覺得這個人麻煩你賜福走人他居然夠膽說應該妥協阿叔 現在誰不想妥協我現在是你和你首先遇上一種框架民主黨已經妥協了很多年了林先生1997年你在做什麼現在是多少年了足足那幾年由中央承諾香港人有民主回歸的時候到現在足足三十年三十年揭盅原來是這樣的所以我那天看報紙有一個問題如果三十年前我們知道 所謂民主所謂普選是這樣的我們會不會支持回歸我們會支持回歸沒錯你傻的你都多大港獨了所以南華早報的調查好了很多人是寧願回歸我們這一代的人每一個人都要有這個問題我們年輕做學生的時候支持脫離殖民地支持交給中國當時那些工商界說什麼是主權換治權是英國人繼續管治香港 什麼叫做香港人是現在說當家作主現在都哪是當家作主奴婢都不如現在奴婢你說那時候大家都知道原來是老點的老點捉你三十年的話我相信那時候大部分的人寧願站去自由黨那邊寧願站去工商界那邊主權換自權根本你現在連當日支持你回歸那班人都出賣了就是這班人即是這班在港英年代全部以精英姿態出現的人今日完全講反話就是 譚慧珠這班人你晚上睡不睡得著你這樣說謊話究竟你自己還有沒有良心你這個林煥光你告訴我你之前你做這個他是特首辦主任因為喝咖啡因為溝女落台有個女伴不是她不是溝女她是爆房她同遊日本總之兩單在陸本木山那裡 惹油出事的夜油陸本木山出事的<笑> 你到今天 去到這個他現在是行政會的 行政會議召集人 巴閉 了，你們發覺很奇怪的，自從他做了召集人之後，所有糧粉最激進的那些以往 議題 那些發言人不見了，包括張振遠，包括羅范昭芬，包括張志剛，唯獨是由林煥光出來。 他扛住了，為 什麼？因為就是利用林煥光的民望，而是由他去發表親政府的言論或者支持中央的言論。 但他是不是自殺呢？如果你認為自己有民望， 可能他心甘情願的， 在民望上可能是自殺，但是如果你要走那條隊的話， 你在仕途上， 在仕途上 就更上 就會更上一層樓。 嗯， 係嘛？今日你剛才有冇睇阿 Terence Wong 啊？我哋聽眾 點啊？有睇 到佢話要文組報導咧，將一段好似真嘅新聞擺喺度。據北京消息透露， 可能係真咁啊。 據北京親北京消息透露，梁振英離任消息會很快公布。據了解，本月12日，梁振英將會公布辭去行政長官一職，由近日行程看將的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代理其職務。消息指出，中央認為梁個人能力不足，未能駕馭其管治班子，高官互不咬言，認為亂局不能再拖下去，寧可快刀斬亂麻，讓香港突破當前亂局。 嗯， 佢行文措辭呢同報紙一樣。點知我睇到最底呢，一篤嗰、那個睇多啲嗰個位呢，喺個 iPad 嗰度寫住愚人節快樂。 喂，而家未過12點喎，係啊，喺外國啲媒體有個傳統都可以玩㗎。 佢 啲 幾風趣喎。最差人到劉西良望一望嘅時候，佢話係咪真㗎咁？ 起碼呃到我望一望，阿Terence 呃到我，我望一望，係咪真㗎？我話我問阿Carmen， 好多人想係真㗎。 跟住我再督落去睇下，睇完晒最底先至知道愚人节快乐。 喂，我哋而家喺电话旁边咧有洪先生，我哋要听下听众嘅电话，听佢讲普选嘅。 洪生你好， 洪生你好， 早晨， 早晨，早晨。我就想讲下咧呢个普选啦，咁样，咁佢哋就不断喺度讲两个条件啦，一个咧就系要爱国爱港咁样。咁其实呢个爱国爱港其实。乜嘢系爱国爱港呢？就系、是、话要关，最起码你对中国系要关心中国人嘅生命啊、财产嘅安危。即系譬如我哋见到内地发生六四屠杀事件，我哋系会感到非常之震怒。即系呢个系对人民嘅关爱啊嘛，系咪？咁呢啲先就系爱国家嘅表现啊嘛。又或者 你冇关顾到党喎、啊， 见到李旺洋事件咁样，喂一个有为公义发声，即系喺呢个八九。六四之後被人拉去坐監，坐了20多年，還要整盲對眼，跟住出回來呢又盲又行不到路的人，接受完有線訪問居然就這樣被人殺了，還要說成是自殺， 那我們 作為一個有基本良知的人，看到是不是會很震怒啊？那這些是基本一個愛國家愛人民 的人先的表現來的嘛，那這些才叫愛國愛國。 洪生基本上 呢，是调返转呢，将嗰啲支持六四屠杀啦，支持李旺洋事件讲，将佢讲成系自杀，即系呢啲颠倒是非黑白嘅人呢，就佢哋系自称爱国爱港㗎嘛，咁其实实际佢哋系害国爱党㗎嘛，系咪？咁呢个解释权，佢哋将佢调，佢哋咁可以将口硬无耻将佢调转咗嚟讲，嗱呢个第一点啦。第二点就系嗰、那个唔能够对抗中央啦。咁何為叫對抗中央呢？係咪所有意見即係話要符合三大條件？第一就要做共產黨嘅應聲蟲啦，第二就係要做共產黨嘅扯線木偶啦，第三要做共產黨嘅橡皮圖章啦。 喂，其實採扯線木偶、橡皮圖章、應聲蟲都係同一樣嘢，其實都係一個條件啫，係嘛，洪生？ 喂，後嚟佢哋又解話嘅喎，就批評又唔等於對抗嘅喎，洪生。 唔係簡單啲講，就係佢唔可以有個人主見，亦係 啦，要有黨性，跟隨黨中央路線。 同一説話，咁如果係咁樣嘅話，咁你叫我哋市民點可能我哋點可能選一個特首出嚟？將來呢個特首佢話六四屠殺係啱嘅，李旺洋係自殺嘅，佢可以話大陸係冇豆腐渣嘅，跟住又冇毒奶粉嘅，我哋可唔可以選一個擘大眼講大話嘅人？如果我哋可以選嘅，咁梁振英 已經有啦嘛。 而家咪就係叫我哋繼續咁做啦。 已經有啦， 係啊。 所以如果將我哋好清楚可以預見一樣嘢，就係話咁佢既然佢哋係一意孤行要行落去嘅話，咁 到時只有一個辦法嘅啫，就係、是、市民係會去投白票噶嘛，因為白票係一個用具體數字話俾佢聽，香港人有幾多人係三個都唔會揀，三個都係垃圾。 哦，我到時我肯定白票咧會係 number one。 咁你諗下，咁當選嗰個咧一定有幾十萬票嘅，保皇黨有幾十萬票，但係白票係多過你數量咁多倍嘅時候，呢、這個特首。有乜嘢認受性咧？係咪？ 哦，咁冇所謂㗎，你冇認受性，而家都冇認受性㗎喎、哦。 同埋仲有一樣嘢就係話，佢話愛國愛港嗰啲要加落去嘛，要加落去之後，但我想問一樣嘢就係話，喺一個真正嘅國一個民主嘅社會入面，其實選舉係冇任何條件喺度㗎喎，一切由人民。去決定噶嘛？ 洪生又話佢會搏你噶，你如果唔係美國嘅出生，你又唔可以參選呢、這個做競選呢、這個做總統噶嘛？ 嗯， 咁我話呢個都係前置條件嚟噶嘛？ 你話咩話？頭先都聽唔清楚。 唔係，佢話咧，有人會反駁你嗰啲愛國陣營嗰啲，又話：，你如果唔喺美國出世咧，你也不能夠參選做美國總統嘅候選人啊！ 咁唔係呢個即係呢個冇關係嘅，即係我好似喺中國咁，你都要係中國籍嘅中國籍人先至可以選唔係香港人先至可以選特首噶嘛，係咪？你唔會話冇香港身份證都可以選噶嘛？呢、這個冇關係嘅，我只係個意思即係話，無論你將嗰、那個愛國愛港嘅定義點解釋，嗱，譬如你解釋成係要支持共產黨嘅，又或者係解釋成係要有良知，係要支持公義嘅，無論係邊一種解釋都係唔啱嘅。 唔係，其實點解都冇所謂，就算佢愛國愛港嘅定義叫支持將軍澳堆填區咧都得嘅，其實。 咁 因為最終嘅目的佢只係要佢控制得到你啫嘛。 其實呢個任何條件都係 冇意義嘅，係啊， 外國係唔會接受噶嘛，咁所以話。唯一嘅条件就係、是大多数市民認同佢嘅得到大多数市民支持嗰、那个就係、是、符合条件，呢、這个係唯一嘅条件嚟㗎嘛，係咪？同埋另外一样嘢就係话，咁你第时整个假普选啦，咁可能会出现爆胎嘅情况㗎喎，點樣爆胎呢？咁样 即係 譬如佢哋三个都係害国爱党嘅，即係爱国爱港啦，佢哋所讲嘅，咁譬如三个出嚟选，咁我哋当梗係会考下佢啦，係咪先？考佢六四点第一条街六四题啦，咁六四有人第一个就可能话係一场悲剧嚟嘅，咁第二个可能就会话六四係一场呢、這个係令人伤感嘅政治事件，咁第三个又可能又话喂呢件事係好难令人接受，跟住可能越讲越大嘅时候，跟住哇嗱，你呢个满意啦，呢、這个我哋中意啦，呢、這个跟住嗰个另外一个又唔信咯，唔信佢梗系话喂六四啊呢、样嘢真系， 即系你觉得佢哋会互爆音毒啦，互毒 互爆音毒，最终会爆到成点咧？可能跟住一个就话，我觉得咧要结束一党专政。 多谢晒你啊，洪生呢、這个相 我哋香港从来冇人讲过要结束一党专政，亦都冇讲香港要独立嘅，真系吓，嗰啲阿嫲都屈我哋嘅，真系。 口旁边黄小姐电话旁边，黄小姐你好，早晨。系，点啊，黄小姐， 你好，听唔听到啊？ 系，听到，好清楚。点啊？你点睇普选？ 复活节快乐啊！ 系，复活节快乐，愚人节快乐。 系，愚人节仲快乐。 系，六八九啊，仲快乐啊！ 你讲咗好一个好大嘅笑话，一个愚人嘅笑话，好大，好大，好大。 嗯。 简直系不可理喻，不可相信。 嗯。 谭维珠同呢个林建咩？林焕光 。 佢哋两个食乜嘢噶？ 嗯， 可能系 咩奶粉大噶，真系 可能系食， 佢冇饮奶粉好耐啦， 食错咗奶粉，变咗种 吓， 食错咗奶粉， 全香港人个个系白痴愚人，真系， 呢啲叫愚弄香港人啊，愚弄香港人咯，我就话愚人节嘅意思。 你睇唔睇到佢嘴脸？你睇到谭对珠个嘴脸啊？讲到如果最好就唔使要释法啦，咁咩事啊？佢 话好忙啊，佢哋吓。 系啊，佢话好忙啊，就冇时间咧，即系样样都兼顾到嘅。佢哋上面大陆嗰啲人咧，唔得闲理。 即系分分 钟 威嘅，即系你唔依照我哋嘅方法去投去选佢嘅，佢哋要嘅特首就要释法啦。 硬嚟噶啦，而家。 咁你不如坦克车都冲埋过嚟算数啦。 你唔觉得解放军成日演习咩？系啊， 咪 show 紧你睇。 咁不如一次过成戒严啦，而家戒严咗2017咪算数咯。 咁又唔会噶啦，戒到2046噶啦，如果系真。 系咯，系2046仲好， 2047就宣布收回 啦。搞掂啦，咁唔使讲啦，一国一制咪算咯，咁初步。你唔好似你 谭慧珠嘅讲法 ，exactly 就系一国一制。 唔讲话，即系 佢话香港一个 城市啊嘛， 同埋要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啊嘛。Exactly 嘅講法就一國一制咯。喂，邊個講過話個特首要效忠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噶？如果係咁嘅話，就唔存在一國兩制嘅問題。 係啊係， 因為憲法規定係共產黨一國一黨專政嘅， 係 社會主義嘅。 同埋另外一樣嘢搞清楚就係，喂，選舉權咧。其实唔好将佢变成一个净系一个投票权啦，我即系唔，你唔好将呢两样嘢。 喂，冇人冇呢个世界主，所有世界公民里边，冇人会觉得选举权只系一个投票权。 唔系就 系 咯，你当我哋机器， 人哋白痴， 唔系你当我举手啊，净系 系白痴嚟噶嘛？ 即系举手机嚟啊，我系。 唔系，但系黄小姐你要明白。在他们的眼中人权等于吃饱饭是不是人权只是等于吃饱饭的权利所以呢选举权等于投票权 他们吃饱饭而已、 是他们自己吃饱饭 对不起、 即是他们这样的理解呢就正常的以他们的智慧和智商的话但最大原因呢我觉得是什么呢这些歪理呢其实不用那么怒气说来说去全部都是假的 你是真的侮辱了我们所有的人的智慧咯、这个是我觉得最大的恩仇 你说什么都无所谓 你不要侮辱我的智慧才行 我真的很不明白为什么这个现在在这个立场里面 因为他们本身低 B 嘛所以你不用理他真的 第二就是林焕光就是找食的我觉得完全是找食的 林焕光那个真的对不起 我 before 我收拾之前我想说两个真的渣仔之渣仔嚟噶，多 谢晒吓，黄小姐， 渣仔之渣仔， 唔系呢个就系叫做屁股就取代脑袋，坐喺嗰个。 佢根本冇脑袋，你明唔明啊？我唔同意咯，我根本呢班人咧根本系直情歪。 同埋呢班人咧，佢自己以为佢系共产党嘅代言人， 冇错啦。 佢喺度咧乱咁煮复述， 嗱，佢根本系抽水嘅，你明唔明？ 点解呢个乔大人都要将佢嘅讲话嘅撮要登载出嚟喺大公报文汇报登嘅？ 中联办嗱嗱声将佢怼出嚟， 啲友。 冇留曲，冇喺度 净系复述佢认为对佢有利嘅嘢， 梗系啦。 唉，真系， 如果冇呢啲所谓嘅即系港奸啊， 系 又点可能啊？ 系 可以对普选拖咁多年？ 呢个咪就系彭定康走嘅时候俾阿董生嗰个揼揼落咯。 咪就系讲，咪佢都讲过啦。 和港者香港人， 一定要系香港人。佢当时都咁讲过啦。佢担心和港， 佢睇唔穿嗰班友咩？咁多年， 冇错， 系嘛？ 你以为真系共产党咩？反而系你呢班香港嘅港奸啊！ 争取时间听下林生电话。林生你好 是林生你好早晨 是你好你好各位支持你好 是你好 我想回应一下唐慧珠两个说话的我给回两个选择去啦一个就是土葬他自然揀过啦一样的道理 是 吧另外一个问题我想说香港选特首的问题呢其实我都认同个特首呢就爱国爱党的不过呢我觉得那班人呢选特首呢第一条件就要握头作住爱国爱港啊，其实黑咗喺度先得噶， 好简单啫，好似碧咸咁样，好似碧咸咁样，喺个肋骨嗰度勒住爱国爱港。 OK， 嗱，我哋要争取时间吓，因为咧有一个嗰个通告咧，我哋要讲一讲咧，就系呢个职工会。码头业职工会咧，佢哋就俾咗一个即系通告我哋咧，希望我哋读一读啦。佢就系讲啦，话佢哋好感谢香港各界市民咧，无论从精神以至物质上嘅支持。嗱，罢工现场嘅基本物资咧已经大致充裕，所以咧工会而家咧就向全港市民呼吁支持罢工基金，令到咧工友可以喺罢工期间咧能够有三餐温饱同埋继续养家。嗱，罢工嘅基金户口咧就系恒生银行。个户口号码就系29580678333，29580678333。咁啊，户口个名咧就系香港职工盟联职工会联盟。嗱，成立呢个罢工基金管理委员会咧，就系早前发起呢个码头工人罢工基金嘅。咁正式成立呢个罢工基金管理委员会咧，成员咧就系包括教协主席冯伟华、立法会议员毛孟静同埋大律师黄瑞雄。咁佢哋个工作咧就系负责管理罢工基金嘅各个使用。咁工会咧计划咧将会喺4月2号开始咧向每一位参与罢工嘅会员咧派发300蚊嘅罢工津贴，就爱嚟即系一点小心意咧去帮助佢哋一啲即系收入嘅补助喺呢个罢工期间咁样。 阿德哥有嘢补充啊？ 啲特别消息其实咧就 Facebook 咧就出现咗啲问题，作为管理员咧即系风波呢茶杯嘅管理员咧就 系 张贴唔到一啲相片啊文章上去，咁啊用其他 人搞鬼啦吓。 考鬼就唔知啊！我哋啲 I T 嘅同事一定去 抢救紧， 然后研究问题。咁我哋当然希望透过管理员嘅身份咧，尽快将啲新闻啊、资讯啊、相片啊摆翻上去。 唔紧要，我哋咧跟住咧，每一个节目我哋都可以系请我哋嘅主持人咧，系将呢个消息咧，系透过我哋呢个系广播咧，系让到我哋嘅支持呢啲罢工工友嘅人 知道。即系重复多讲几次。 系啦，系啦，系啦。嗯， 今日时间就差唔多，临节目。接觸之前呢，我再想用潮州音講一次做實事，就根據呢個聽眾嘅 Sunny Chan 提供，我唔係潮州人嚟嘅，佢話潮州音嘅做實事嘅講法應該係左石樹， 左石樹， 左石樹。 好啦，時間係咁啦，拜拜。